黑斯动物园一只老虎被验出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相信是全球首宗老虎感染个案。动物园话染病的是一只四岁的马来亚虎、它的姐姐，另外两只东北虎和三只非洲狮亦都出现肝咳的症状，部分表现出气喘和食欲不振。动物园相信它们是被园内一名没有出现病征的职员传染，强调所有动物目前情况良好，有望康复。动物园上个月16号已经因应疫情暂时关闭。美国兽医协会和联邦疾控中心重申，出于谨慎起见，提议新型肺炎患者应该限制与动物接触。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华南带来雷雨，同时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影响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雷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01点，升161点，总成交金额195.9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9.6，升3.2；阿里巴巴186.1，升2.4；中国移动61.75，升1.1；汇丰控股38.2，升3毫；银河娱乐41元无起跌；中国平安75.2，升2毫；友邦保险70.4，升2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4，英镑9.499，瑞士法郎7.94，澳元4.67，加元5.464，新西兰元4.559，欧元8.3894。每百日元对港元7.1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96。日经平均指数报18,227点，升407点。港金现价报14,98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8.46美元，卖出1,620.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爆水管咧，喺湾仔嘅道路至道啊，道路至道去翻湾仔码头方向，近住红兴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到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荔枝角消防局。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大埔道径口路九龙，观塘道开源道小隧道方向油塘啦，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你喜意姜涛定钟镇涛啊？ 啊， 咁你揀张国荣定何国荣啊？ 吓、 啊，陈百强定系陈百祥咧？ 一定要揀？ 梗系啦，有得揀，一定要揀。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揀互动游戏，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嘅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 ，Eric 严婷骚动音乐， 做选民要投票，做乐迷记得嚟投票啊！ 听时听，记得快啲登记做选民啊！5月2号就截止噶啦。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逼嘅升降机。 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英国直航飞新加坡只需要12个钟头，如果不坐飞机还有什么选择呢？ 有班英国人分成五队，尝试拎住一张机票的现金当快找路去新加坡。 他们不单止不准搭飞机，还不准用手提电话和信用卡。究竟他们有没有能力去到终点呢？ 电视节目斗快去星洲，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是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出嚟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家居桂花田啊，唔系啊，早晨啊，直播桂花田，早晨啊，家居黄耀祖。 你望住我，你都觉得我喺屋企，真系 哦，太挂住我。 唔系唔系，因为首先咧，除咗太挂住黄耀祖之外咧，因为今日阿田嗰个服装咧，真系好似咧。为我哋提供家居清洁服务嘅工作人员啊！ 啊，早晨啊，净系讲佢嘅服装，我觉得你对 同埋态度，同埋态度， 你唔觉得佢个样都似阿姐嘅？ 个样不嬲都系阿姐。 讲条马尾，你话你嗰只话你你嗰只话你个造型唔够噶，佢由心咁样散发出嚟嘅阿姐嘅味道。 早晨啊，黄耀祖， 喂，早晨啊，桂花田， 我同你打招呼啦，你唔记得咗我啦系咪啊？ 唔会唔记得你阿姐啊？咪你系 咪咯？ 敬业熬业啊， 敬业熬业全靠有阿姐。喺度 几日唔见啫，系咪？ 佢都继续好似泰国人咁啊！头先我哋又视像望到佢个样一次啦。 系啊系啊， 你继续泰国样我而家，你真系好啊！系 冇啊， 阴咗几日噶咯？点解咁黑嘅？你可以 喂边有黑？我今日着件衫黑啫，系嘛？ 唔系，但系你屋企条睡裤点解撞到阿田今日个手袋嘅？ 喂，佢特登嘅， 你咁样夹住个遥控视像，你都要同阿田撞衫嘅？点解啊？ 长期都你望住我啲袋咧嚟 长期撞喎、啊。 而家你真系笑紧话我条裤，我条棉裤似睡裤，定系话阿田个手袋似睡裤啊？ 我就系觉得阿姐似阿祖咯。 请问我哋系 似阿祖？ 我哋同一组噶，我哋第19组。 点啊？你嘅小型假期过成点啊？ 因为就隔篱嗰个就上个礼拜五就生日， 系啦， 所 以咧就大家咧就不如就攞日假咁样，就可以瞓晏啲咁样嘅啫。 因为都听到你嗰个苦况，因为隔篱嗰个咧话做呢个海外生意噶嘛， 系啊系啊， 哇，跟住咧真系咧又飞又飞唔到，做又做唔到，想帮手又帮唔到咁样。 我觉得佢飞唔到，我又飞唔到咧，我屋企个姐姐应该系最唔开心 嘅。哎呦，因为 我哋两个成日飞，咁佢咪仲少啲嘢，少咗两个人屋企住， 系啊， 得两个人住嘅啫嘛。 唔系，佢而家又整亲只脚，咪你照顾佢咯。 咁又未至于，呢个真系好笑，我话俾你知。因为平时姐姐咧，每一次咧都好准时翻屋企嘅，即系通常8点零钟就翻屋企，我从来都冇担心。咁啊，都10点都未翻屋企， 咁夜， 跟住就开始担心咯。 十点 message 佢先啦，见到佢咧之前 online 咧就晏昼2点几嘅， 系跟住就冇咗影啦。 冇咗应啦， 好紧张喎呢个。 send 咗 message 俾佢，佢又唔复、啊，跟住 会唔会咗 disco 啦？会唔会咗 disco 啊？ 有冇已读不回啊？ 冇已读不回啊！直情冇上线啦、 啊， 直情。 系啊。 跟住就忍唔住，不如打个电话俾佢，因为后屘到11点啦，已经、哦、开始担心佢安全啊。打电话竟然就直接咧就唔系留言嗰啲，话而家未能接通嗰啲咁，你自己再打嚟啦咁样，劲惊。跟住后屘发现， 原来佢翻咗菲律宾， 唔系佢翻到菲律宾都可能翻。 但原来发现佢已经喺屋企瞓紧觉。 原来佢系全日冇出过间房，佢都冇出过街。我唔知道 佢已经系第二次噶啦。 佢成日都系咁炫耀噶啦。 佢用呢个方法炫耀咧，呢条桥用咗两次噶啦。 搵唔到姐姐、啊。 嗰一次系乜嘢？系诶风球定唔知乜嘢噶？ 都系咁样。 好似系佢话佢好担心姐姐啦，跟住佢原先发觉咧，我而家都唔想望镜头，唔想理佢。原来佢最尾系，原来佢系话佢最尾诶，原来系姐姐喺间房度冇出过嚟啊嘛。 系啊。 啊！而家佢用咗个大圈又兜多次。 就话喺屋企大到咧，连姐姐喺边 电话都收唔到啊！去到个地步啊，真系。我终于都明啦，佢系想话俾我哋听咧，逆市佢扩充咗间屋， 啱。 佢而家咧大到一个 network 咧，我姨姐姐个电话收唔到，真系。 唔系收唔到， 冇嘢好讲啦。 你好嘢，真系你赢啦。 佢担心到11点，佢都见唔到姐姐啊。 你话我哋如果都可以有呢种情况啊，真系个阿妈就哎呀仔咁耐都冇翻屋企，哦原来你匿埋咗间房度。 啊，等完啦嘛，系咪？ 好嘢，真系。 你 重点啊，真系啊。 你重点啊，咪咁啊。好事嚟嘅，系咯，我都冇嘢好讲。 真系讲唔到啲咩，我都觉得，我觉得你系时候播歌， 我觉得你应该播歌。 太炫耀 啦！播完歌翻嚟真系有嘢讲， 真系岂有此理。 系啦，嗱，我哋除咗听到有阿炫耀祖咧呢一个叫做喺屋企在家失踪记之外咧，嗱出外都有一个名词嘅， 出外交朋友。 系啦，我哋而家咧播完只歌翻嚟咧，你一定要学识一下咩叫做。旅游你听得多啦， 系啊， 咩叫报复性旅游呢？ 咩事啊？ 系啦，报复系咪咩 revenge 啊？ 系咪嗰啲 Avengers 嗰啲 friend 嚟噶？ 系咪 Avenger 啲 friend 嚟嘅咧？ 佢哋咪有第五集咯，唔系 Endgame 咯。 翻嚟话俾你听咩叫报复性旅游啊？闭着眼听一听海风，从你心可放松，裙角飘飘发丝被舞，宇宙突然失重，和弦未振的不轻松，还留下你的送。就放开手，让猛风去吹送，潮水淋阳光猛，皮肤红红，圆的圆，环的环，月生无穷。到了时辰，每个冬天也会静静过去，着上凉鞋，戴上草帽和除低负累，漂亮吊带裙不应该锁于衣柜里，着出去讨人望，其实我都过得去。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剛才聽是 Twins 的熱浪假期，即是你熱浪假期都還聽得明白，報復性的旅遊，報復性假期是什麼來的呢？ 是真的很令人害怕，什麼報復性呢？即是想怎樣呢？怎樣報復法呢？報復呢就是一些叫仇恨的心心態才叫報復的嘛。 咁原來呢，首先我們要這樣理解的，我們呢其實平時香港呢朋友有時候都會說這句的，即是可能說哇喂，你去自助餐你報仇咁食喎，你好似報仇咁報喎，即係可能呢好耐冇，譬如話啲人減肥呀 keep fit 呀，或者早嗰排唔係話呢佢要做 show 呢，佢咪唔食嘢㗎嘛，要到到佢一可以解放嘅時候呢， 哇真係嗰、那個反彈非常之激烈， 真係報仇咁報啊嘛， 有明天就會形容係 啦係啦， 今日就好似最後一日，你想食就食， 冇錯 你想去就去啦咁樣。 係啦，即係就你就會明啦，所謂報仇咁報，即係話喂好耐冇得到啦，跟住咧你而家咧就咧賢德將之前失去嘅全部咧 double 咁補翻翻嚟啊嘛，咁而家咧 咁咩叫報復性？我 報復性旅遊 咁耐都冇聽過呢個報復性旅遊， 我都從來冇聽過呢、這個係係咪內地嘅呢、這個 係內地係啦，咁係內地咧。咧佢哋咧，琴日咧，其實首先我 friend send 張相過嚟，咁咧就係、是、 我 friend 都有 send 呢張相新聞同埋新聞過嚟。 咁今日當然新聞都出曬啦， 係啊， 就係、是、成個黃山嗰度咧，哇，淨係見到黃就見唔到山啊，係 啊 係 啊， 好多好多黃色嘅皮膚，但係 係堅㗎， 係啊真㗎， 堅㗎， 係啊， 兩位要介紹下、形容下嗰張相俾我哋 嘅觀眾。我咪話咯，嗱，佢係就係黃山，不過見唔到山，就係見到黃， 啊、 就係、 是、 黃色嘅黃、 啊， 全部都黃皮膚，因為我哋自己啲中國人嚟噶嘛。嗰啲遊客 已經去曬旅行啦，喺呢個時候已經。 唔係，起碼嗰張相咧，即係黃山景點啊嘛。 係因為咧話咧，就佢哋有免費，即係復工免費嘅門票，因為佢哋去啲景點咧係要俾錢嘅。係係咁而家咧就係話啦，黃山嗰度咧係免費20,000。 係 20,000。 兩萬 quota， 兩萬 quota， 唔係錢嚇、啊，兩萬 quota。 兩萬 quota 咧，免費嘅門票咧係已經全。全部八碗，跟住见一条黄龙喺度啦， 系啦，真系咧，全部都净系只见人头啦，人头啦，人头啦，人头啦，同埋人头啦。 即系其实咧，你唔 你净系见到黄色一片嘅啫， 系啊，你唔见得后面有山水嘅时候咧，你话咦边度又有呢啲咩行动？ 你 有上街啊？ 唔系你以 为 排队卖口罩啫咁样？咁因为原来咧，佢哋就黄山咧，佢哋之前有一个优惠政策系咩咧？就系由3月21日开始咧，至到4月3日咧就开展咧、即系佢哋叫做话大徽州嘅呢一个咧，即系串门游啦。咁啊，然后咧陆陆续续嘅4月1日咧至14日咧，就会江淮大地串门游啦。串门即系大家咧串埋一齐咧、 啊， 好似即系探朋友咁样咧，串埋。咁結果咧， 你嚟我度，我嚟你度， 係啦，即係等於我哋尖沙咀去旺角啊、油尖旺咁樣啦。咁你就見到咧，佢哋嗰啲景區嘅遊客嘅數字就爆升啦，已經係突破咗佢哋之前嗰個20,000人嘅嗰個 quota 啦。咁你話人多啫，咁關咩事咧？因為嗱，佢唔係淨係一個景區，原來微博嗰度咧專門有一個 hashtag 咧，佢哋都玩呢啲字啊嘛，就係寫住咧報復性旅遊。 係， 佢就話啦，喂，係時候咧，佢話我們好翻啦。 忍咗咁耐， 系啦，我哋忍咗咁耐，系时候咧出去解放啦。咁跟住咧，微博上面就好多人就会咧不停喺度问佢哋嗰啲，佢哋中意用小伙伴咧去形容佢哋啲网友嘛，就话各位小伙伴们， 我哋去边度报复啊？ 系啦，佢话你哋会唔会响应呢个报复嘅旅游啊？咁样 咧，但系我想话咧，大陆可以用报复呢个字嘅咩？佢唔会删咗嘅咩？ 咁佢知道你摆到啊嘛？ 个字格唔系系报复性旅游啊嘛？ 报复性旅游 就可以啦， 系啦，咁样咯。 我睇到你呢个 hashtag 之后咧，我即刻揿咗上去睇下啦。原来佢哋咧唔单止啊，净系有报复性旅游嘅，之外咧，你话即系除咗要睇留言之外，你睇佢其他仲有啲乜嘢 hashtag 咧？唔知佢哋啲人谂紧啲乜嘢啊嘛？嗱、 哦啊， 例如有啲乜嘢咧？即系呢一样嘢，我谂喺个时间性度咧，几指向性嘅。喺报复性旅游隔篱个 hashtag 咧，就例如有不要错过这个春天，即系意思系话咧呢一个旅行咧要系今年春天去嘅。亦都有一啲 hashtag 咧写住美景尚在，等你归来，即系你好多靓景嘅相啦，话俾你知你而家要嚟啦。亦都有好直接地讲，疫情過後，我想去旅行，所以你會見到咧，即係原來喺呢一刻啦，即係雖然佢哋就話佢哋個疫情已經好受控啦咁樣，不過佢哋已經好似爸爸聲忍唔住咧，要周圍去咁樣啦。 咁又真係嘅，因為佢哋咧嗰個監管得好強噶嘛，你連喺屋企打麻雀，佢嗰啲官員唔係嗰啲人員都會上去打爛你張麻雀台嘅時候，咁可能佢而家。 真係要報復性走出，我要去 睇 佢 啊！ 我連牌都冇打咁耐啦， 係 咪 啊？嗱，你話你去玩呢都即係已經，你都已經見到，你都驚啦。不過你話，唉，算啦。如果你話你都揀咗，你阻佢唔到啦。不過另一個就驚，佢係咧報復性飲食咧。就食翻晒嗰啲， 唔系啊哇， 系啊开饭啊，开饭 啊新闻都卖咗啦， 唔系喎，佢哋咪话禁嗰啲叫做你 野味啫 嘛， 但系猫狗啊兔啊嗰啲仲有啊嘛， 唔系喎，佢哋而家立令咧嗰、那个，不过 野味啊嘛讲明， 唔同省份都系有唔同嘅规矩， 系啊， 好似冇一个， 即系总之你又见翻咧嗰啲又再涌现翻出嚟咁样咧，嗱，即系点解你话你都会惊咧？本来你话做咩你唔抵得人哋，而家已经好翻啦。即系国内情况一片形势好转，佢哋中意玩咁，点解唔得啫？系啦，我哋唔系，当然等佢高兴啦。 唔系因为佢好翻，我哋即系佢落嚟玩，我哋都开心啲。 唔系，我戥佢担心噶，唔系戥佢高兴噶。其实你都会见到啦，譬如我哋香港嘅专家、世界各地嘅专家都会话，其实咩叫第二波、第三波咧？好多咧，外地输入翻去中国咧，其实佢哋而家每一日咧都有呢个确诊嘅个案。 其实有啲数字， 我见到佢哋嗰啲 hashtag 咧，唔系净系讲紧哇，点样疫情过后我要去旅行啊？佢哋 hashtag 咗好多唔同嘅省市嘅，譬如呢一张咧，佢哋就推介紧昆明嘅，下一张咧就系桂林嘅，定点样？ 系全国游噶嘛？ 系啊，全国游， 一定 系。咁你谂下，全国游下一步，难道我冇见到去嗰啲地方咧，就去到泰国啊各样嘢？我谂佢哋呢个报复性旅游嘅心态咧，就 系 首先振兴下国内嘅消费， 啱嘅，因为真系停咗 啲生意嘅。但其实呢一样嘢咁样咁多人流嘅聚集，已经有一定嘅危机啦。下一步就真系唔知穿州过省噶啦。就搭飛機飛㗎啦， 會啊會啊， 咁我啊真係驚㗎喇喎。 嗱，佢唔係你話飛啫，人哋俾唔俾你飛入去先得嘅。 咁咧，而家國內咧，佢哋仲做咗一個咧，啱啱有個調查，其中一份報紙咧，佢哋做咗個調查咧。嗱，呢個調查咧，其實你問香港人咧，都好想做㗎。只不過咧，而家咧，我哋未有呢個心情咧，去填呢一份問卷啫。佢呢個調查係話，請問你咧，你覺得疫情結束之後幾耐咧，你就會將自己生活變翻正常？ 我而家真系唔知 嗱，你明唔明嗱？佢哋但已经问紧呢个问题啦，咁我哋就梗系好，我哋都想答啊，但系我哋冇呢个心情啊嘛。咁咧嗱， 想即刻咯。 嗱系啦，我俾几个选项你啊，佢有几个嘅，佢就话疫情结束之后多久咧，你就会选择咧同朋友出边食饭啦。因为而家我哋理论上都系唔得噶嘛，或者唔鼓励噶嘛，唔鼓励噶嘛。咁佢有几个选项噶，有啲咧就话到时先讲啦，即系其实冇任何标准嘅， 系 到时先讲啦。第二个咧就系话。疫症之后半年之内咧，都唔会考虑同朋友聚餐， 哦、 即系呢个就 好似太耐 啦，有半年啦。一个咧就系话，会多啲俾望多两三个月，望多两三个月，系啦。咁有啲就话咧望多一个月，咁然后另一个选项咧就 系 话马上，你话俾我听疫情一结束我就马上去噶啦，咁样你拣边个？ 我会揀两个礼拜咯， 冇两个礼拜喎，得一 咁我会话一个月咯， 一个月咯，最接近 例子咧，唔会系即刻噶，因为点解咧？上个礼拜五啊，未实施咗呢、這个酒吧要闩门嘅六点钟嗰条 deadline 嘅，咁我放假啊嘛，嗰一日咧我系。四点几出咗去视察环境嘅， 见证人哋闩门系嘛？ 但系咧，其实四点几嗰阵时，其实酒吧系冇人嘅，得我哋两个咁样嘅啫。咁后屘你会见到，其实都系一间即系去开嘅酒吧啦。咁都有啲相熟嘅人，其中有一个人讲咗一句说话咧，跟住全场系收咗声嘅，佢就话：好嗱，而家就闩两个礼拜啊嘛，我哋约定。两个礼拜之后，因为嗰阵大家都戴住口罩，好惊系咪？佢就话两个礼拜之后，咁啊即系冇事啦，咁我哋就一齐饮。 冇人認佢， 冇人認佢， 係啦，點知啫？ 呢樣嘢大家會知道，其實兩個禮拜係咪之後就即係完成可以 開 始知啦，同埋係咪即係兩個禮拜之後就安全？你諗住係有個大嘅 party 先，得佢一個人講，冇人和應佢，你就會知好似猴仔問呢個問題咁，仲驚緊㗎，大佬。 咁如果你話內地咧，佢哋原來最多人揀咧，都係揀一個月。即系话所谓疫症结束后咧，俾多一个月自己咧，先至会同朋友聚餐啦。咁然后另一个选项咧，就系话咁疫症几耐之后咧，你先至会咧国内嘅旅游。 我即系出门啦， 系啦，国内嘅旅游 都开始咗啦，你见到三张相已经， 系已经见到佢哋系即时咯，我会知道佢嘅选择。 系啊，所以佢嗰啲答案假嘅，佢得 7.3% 咧，就话会马上出游，但系其实而家全部嚟晒 啦。我哋就冇呢啲叫咩出唔出游咧，因为我哋香港九龙新界一日可以搞掂啦。咁好啦，疫症完咗之后。几耐直飞你哋？ 你谂翻嗰阵时沙士，其实都啊沙士嗰阵时 冇咁严重，飞机又停晒咁。嗱，我会话我答我衰仔，我认 系， 我会睇下第一 rush 嗰啲人， 我都覺得最少一個月，冇一個月都唔夠膽。 去咗翻嚟，係啊，兩個禮拜睇下得唔得，咁即係差唔多真係一個月嘅時間㗎啦。係 啊，真係會啊， okay, okay, okay. 因為你嗱， 我有講到嘅，如果我第一轉飛嘅話咧，我想飛耐啲嘅，咁我哋要飛咗啊嘛，你用盡佢啦。 係啊， 唔係報復性旅遊，我哋都係 啊。即係嗱，你諗下咧，講呢啲係好開心嘅，因為咧可能你即刻就幻想就話，啊，如果我疫症係啦，我疫症結束之後咧，我會去邊度地方啊？會唔會而家冇得去日本即刻去飽佢啦？ 同埋趁而家咧，嗰個機票可能超級平啦， 係 咪？ 係啊，但係你諗下咧，頭先阿祖講嗰個話解封係咪就代表你會即刻去幫襯咧？譬如我都話咧，我姐姐因為佢要翻菲律賓啊嘛，咁但係而家個機場咧係講緊要封閉14日啊嘛，咁總之個日子咧應該就係唔知15号就可以理論上嗰邊就開翻嘅。 佢唔係封閉14日啊，封閉一個月啊，馬尼拉啊嘛。 系 一 个 月 啊，总之14号定15号先开翻嘅。 4月15号就开翻。 系啦，咁咧、 okay. 我老婆琴日同我讲，我话咁系咪应该买定机票啊？跟住我话你唔系真系信佢15号啊嘛？我话我真系唔会信嘅，你起码都等佢重开15号啦，然后睇多两三日。佢都冇問題咧，咁你最多到時先買啦。 真係你睇佢總統話，如果你係違反嗰啲命令會點啊？ 攞槍嘅喎， 唔係咯，幾嚴謹啊！ 唔係打開個 window 喎， 佢用粵語話講，再用英文講。 惊 死你听唔 系啊系啊系 啊, 啊, 啊, 啊， 所以你唔好乱咁报复性啊！ 啱啊， 一间你慎防个病毒真系向你报复啊！我哋听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博爱医院一名93岁中风老翁出院第三日发烧，再入院之后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怀疑被同房的假阴性患者传染。博爱医院行政总监庄义雄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10多个环境样本中未有发现病毒，相信可能是透过医疗过程，例如是使用血压针等的器材，而造成患者之间有身体接触被传染。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暂时已经接受检测的同房患者以及曾经接触確診病人的醫護人員未有人受感染，加上現時普通病房的空調和通風系統都較 SARS 的時候改善，相信不會重演2003年 SARS 期間威遠 8A 病房的感染情況。美国确诊新型肺炎人数超过33万，死亡人数超过9000人。美国国家卫生总监亚当斯就目前疫情发出警告，预期今个星期疫情会到达顶峰。亚当斯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形容今个星期对美国国民来讲，将会犹如偷袭珍珠港事件和911恐袭事件般一生难忘，强调控制疫情要每一名国民参与。对于总统特朗普不愿意颁布全国的居家令，亚当斯未有否定对方的决定，但促请其他未发出居家令的州份至少禁止民众外出一个星期。目前未发出居家令的州份，州长都是共和党人士。在国内疫情最严峻的纽约州，确诊人数增至122000人，累计4159人死亡。州长葛努不排除疫情已经到达顶峰。被美国海军革职的罗斯福号航母舰长克罗泽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结果呈阳性。纽约时报引述两名海军人员指，克罗泽在离开舰艇之前已经出现症状。克罗泽早前去信海军抱怨未有尽力阻止疫情在舰上传播，被指求助信件泄露给传媒，被海军免职。南韩过去一日新增47人感染新型肺炎，是自2月底以来首日的单日的新增病例最少的一日。全国累计10284人确诊，186人死亡，近6600人康复。新增的病例中，13宗来自大邱市、首尔同邻近的京畿道，分别有11宗和8宗新确诊病例。

报复性。我唔知呢个拍档喺呢个疫情之间有冇报复性咁为佢嘅身体周围去睇医生，佢报复性惊嗰啲诊所闩门，所以佢继续努力去报复性去睇医生，咩界别都唔好理，三七日都走去睇，希望佢哋唔好闩门，因为有朝一日如果佢闩咗门，真就冇得去睇佢哋噶啦。系啊，呢个拍档好好心噶，佢好中意供养嗰啲医护人员，我哋有请。报复性去睇医生嘅曾志豪， 所以话你都唔识得活学活用嘅。报复性头先都讲到明系好耐冇做过，然后老虎都要做嗰啲先要报复啊嘛。我一日都冇停过睇医生， 我唔知道你冇停过。 我何来叫做报复性呢？我应该系叫做常规咁睇医生， 长期性。 我系长系啦，你应该话我长期性睇医生。你话我长情都仲得，甚至乎你话我系一个救援人员都仲得，冇错。我昨天叫我老婆去救援添啦，已经。 系啊，你一个去都不特止，仲要带埋老婆，你都系好报复啊！ 我让咗我自己个 quota 俾佢去啊，知唔知啊？我话老婆，我咧虽然条颈就系断啊，但我让个 quota 俾你，你去你去按摩先啦，我留喺屋企凑就，哎呀，条颈好痛啊，真系。哎呀，呢、這个时候呢消费呢我真係想话俾你听呢，你真係会得到呢比较即係尊上啲嘅待遇嘅。即係举例啦，譬如呢我话我要去按摩嗰个地方呢，平时呢你打电话呢五分钟冇人听啦，拎起个电话呢佢夹硬先同你讲话等等先，跟住就摆低个电话呢十分钟都唔理你㗎喎。你真係呢呆咗㗎，因为实在太好生意，而家争几远啦，电话一打就通，仲要你点样改时间啦，无论你係想点样做，一拍又好两拍又好呢，佢都话欢迎欢迎，冇问题冇问题。问题冇问题冇问题，当然你都明白啦，时势艰难啊嘛，我哋一齐努力啦，唯有嗱，非必要咧就唔好周围走，所以咧而家咧 stay home 啊 ，stay at home 啊，留翻喺屋企咧就全部咧即系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足嘅。咁啊，究竟喺屋企咧有啲咩可以做到咧？如果你话我实在太闷啦，我真系冇办法咧，唔可以咧即系净系留屋企嘅话咧。你可以参考一下咧，世界各地唔同嗰啲名人嘅做法，例如咧嗱，即系有咩咧，比起做运动嗰啲运动员啊，佢哋冇得喐，其实更加难受嘅。即系如果你话咧，你觉得好辛苦嘅话咧，其实好多运动员咧都好阴功嘅。咁啊，所以咧嗱，喺外国咧，佢哋发起咗唔同嘅运动嘅，譬如嗰啲 NBA 球星咧，冇得打比赛啦，佢哋就做几样嘢嘅。第一就做呢一个咧网上打机比赛，佢哋就咧有一间NBA 嗰啲 game 嘅公司咧，就邀请呢啲球星咧，就话啦，不如大家一齐喺网上面就打机啦。咁啊，由一啲球星嚟牵头咧，即系话打机嗰个唔系普通人，而系个球星。咁啊，当系一个咧网上嘅模拟联赛咁样。好啦，之前佢哋又试过做咩咧？就喺屋企咧射篮吓，屋企射篮真系个个屋企咁大咩？哦，其实只系好轻轻地咧攞个厕纸攞出嚟，然后咧你就抌嗰啲厕纸咧就嗰种射篮嘅啫。咁啊，亦都有啲人咧就整下饼啊，有啲人咧就话俾你听咧佢点样去即系一路吸尘啊，一路滴波啊。我见到好多英超球星咧都系咁做噶。嗱，不过咁样，千祈就唔好咧口就讲一套，但系个手又做另一套。咩意思呢？嗱，话明叫你 stay home 咧，唔系净系单单谂住留喺屋企咧就算数嘅。佢更加希望咧就系你唔好咧有咁多人群聚集啊嘛。咁所以佢话咧，即系英超嘅球星咧，阿曼城嘅后卫咧，阿霍加咧，佢就话啦，系佢拍片叫大家咧一定要 stay home。我哋要听政府嘅呼吁，千祈唔好咧就即系周围玩啊咁样。你知啦，佢哋啲球星好中意玩噶嘛。咁但系结果咧，后来就俾人哋见到咧，佢系留咗喺屋企度，但系佢就将咧所有所谓喺酒吧消费嗰啲场所嗰啲活动咧，就搬咗去佢自己间屋企就做私斗，因为佢屋企实在太大啦，所以咧佢就可以咧喺个屋企里边咧就玩咩都得，咁啊玩咩都得咧，玩到就系俾人见到咧，佢嗰度玩嗰啲 four play 嘅 party 啊，你知讲咩啦，都唔使讲到咁白噶。你话点解啊？点解会知道佢喺里边玩呢啲派对啊？哦，因为就咁样嘅，佢咧好衰唔衰？佢咧喺呢一个呢啲所谓即系吓好开心嘅派对里边咧，咁佢就同一啲女仔就好开心啦。点知其中一个女仔咧，佢就知道，咦，你系一个球星嚟嘅，咦，而家明明系禁聚，但系你都叫咗我哋嚟，咦，你之前仲叫人留喺屋企，哇，你话咁多元素，佢仲唔影低咩？ 所以咧呢一位嘅开心女子咧，就去到获家屋企嘅时候咧，佢就影低咗佢成个过程。点样成个过程呢？包括佢哋玩完之后咧，俾钱数银纸嘅嗰个过程咧，佢哋都影低晒落嚟。咁佢最尾讲咧，佢哋四个人喺间屋里边咧大战到凌晨两点咧，大家先走嘅。咁你话啦，呢一个算唔算系表面隔离，但系实际就亲密嘅行为啊？所以咧，佢而家就俾英国嘅传媒咧，梗系嘲笑啦。即系你可以话，唉，佢冇犯法啦，佢冇出去啊。咁但系就名副其实，事与愿违，咁就真系讲一套就做一套嘅。嗱，所以大家咧，你真系要小心啲啊！话明留喺屋企，就请你乖乖地。最紧要系咩咧？人哋嘅手机咧咩都影到噶，你唔好真系以为你自己开心，人哋影低你，佢仲兴奋啊！风头火势。剛才桂花田都告诉我，他在家里都玩得很癫，他还拿把铰剪出来玩，还玩到哇一地都是一地都是发碎。为什么呢？我们不如有请桂花田，你在家里开什么派对？在家里开什么派对？为什么这么多发碎？究竟你是不是在家里犯罪？我们交给他，桂花田。 没事的，咁咪學習啊嘛，咩都係終身學習。咁啊，同阿仔剪下頭髮，阿媽又同我剪下頭髮，咁樣咯，冇嘢。 即係你阿媽就幫你剪頭髮，你就幫你個仔剪頭髮。咁你阿仔又冇幫翻你阿媽剪頭髮咧，一個循環咧。佢呢度你算唔算係報復性剪頭髮啊？ 我冇啊。 你個仔青春期噶咯噃。要识女仔噶咯， 你难得佢啊，对阿妈几咁有信任。 系咪呢排佢都系想唔同人哋交往咁多啦？ 唔系佢话见呢排都系唔出街嘅，其实冇所谓。悭钱啊嘛，真系，所以啲话咧，我应该赞下我乐乐，真系啊，好对我好大信任，真系。好啦，仲有唔够咧，二十日中六嘅同学仔咧，嗱要考 DSE 啦。原本呢，如果冇延迟嘅话呢，到今天呢四月六号啦吓，已经考咗好多科㗎啦。但係冇办法啦，安全健康比考试重要好多嘅。但係咁你嘅心灵健唔健康呢？同学仔有冇感到呢即係无助或者软弱啊？如果发现自己呢近排嘅情绪呢比之前落差好大嘅话呢，咁你就真係要注意一下自己啦。咁早阵子呢阿仔呢返学校呢攞呢个准考证嘅时候呢，咁老师就派咗一包口罩，一支酒精搓手液，咁仲有十张呢个消毒湿纸巾之外，仲有一包叫做呢泪水释放剂，即係咩嚟㗎？其实係一包纸巾嚟嘅。咁由马会慈善信托基金赞助啦，明爱青协同埋小童群益会啦，佢哋送出嚟嘅。咁佢哋咧就共同咧运作咗一个咧叫做网上辅导平台啊。咁透过用文字信息啦，但系为同学仔啦或者年轻人都好啦，提供一个情绪支援啦，希望咧咁可以帮助协助佢哋咧渡过呢个难关。咁呢包叫做泪水，佢哋几好嘅泪水释放剂咧，几时用啊？咁佢就话啦，就系、是、你如果好想喊嘅时候，点样好想喊嘅时候，即系话你情绪失控啊，或者压力爆煲啊，心烦气躁啊，孤单寂寞啊，忐忑不安啊，就算喺职场度失意嘅时候，都可以尽情咁喊。佢话仲嗰个包装里面仲写住话，记住啊，喊唔代表系软弱嘅表现，咁啊，所以咧可以咧放声咁喊一场。可以帮你松一口气嘅，但系喊完之后咧，嗱，其实攞一张出嚟咧就抹一抹眼泪啦，咁你就可以上佢哋个网站叫做 Open Up 啊，个 Up 咧就系我哋 Up 嘢嗰个 Up 啦，即系唔系 UP Up 啊，嗰个网站咧寻求帮助嘅。如果你话即系其实咧，而家坊间咧喺好多个大学咧，佢哋都有好多个媒体咧网站咧去帮助一啲同学仔嘅，又或者上另一个网站啦，免费下载一个叫做学习减压学静观啊嘅资源套啊。咁佢哋咧由港大社会科学学院啦，佢哋主办嘅咩赛马会咧，乐天心情啊，静观校园文化行动设计，咁佢主要咧就教大家咧点样啊静观修炼学习嚟减压啦。咁啊，好等你哋咧即系。 可以心靜落嚟，咁先至可以咧有清晰嘅頭腦解決面對嘅事情啦。咁啊，收集內容咧有好幾款嘅喎，亦都有5分鐘或者10分鐘。我試過撳入去啦，咁啊會有一把咧好温柔嘅聲音啦，會有一啲音樂啦，引導你去做一啲動作，從而咧就讓你咧可以慢慢靜落嚟。不過咧都建議大家啦，因為我即係當我喺個廳我撳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太多嘢阻住啊，即係我覺得我唔能夠靜落嚟。咁我建議大家喺開始之前咧。可以找个坐得舒服啊，气温啊，环境啊，都舒适的地方会好啲咯。嗱，人人都有压力嘅，正向面对先会令你自己有进步嘅。记住啊，爱惜自己多啲啊。 谁人失恋伤心，因此开始不重视性命，废了一双腿的他，春星中都坚决搭前程。然而你说你怕自己一个生活过分恬静，流亡依赖下定他，多希望得到这份和平。失恋真的一般所讲恐怖吗？睁开双眼看一看，许多东西更值得可怕。哪怕各样痛苦继续挨，其实世事转得这么快，原来世界这样大，原来世界这样大，原来世界这样大。世界这样大，其实我得不到想得的东西，不惜卖弄眼泪。而穷乡中的他，一生只得交拖下一对。谁人真当真世，大打出手之后犯了罪。难言饥荒中的一双孤妻，分享肮脏的第一个睡。失恋真的一般所讲恐怖吗？睁开双眼看一看，许多东西更值得可怕。哪怕各样痛苦继续挨，其实世事转得这么快，原来世界这样大，原来世界这样大。想再花，看看从第日随大雨下，你会发现处境不算坏。其实世事转得这么快，原来世界这样大，原来世界这样大，原来世界这样大。这样大，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早晨啊，早晨啊，有细眼仔同埋有肥妹仔。 早晨啊，寿恩茄，早晨啊，细眼仔，我几日唔见你啊！ 哎呀，我 我都挂住大家。早晨啊，收音机，早晨啊，肥妹仔，我哋今日又一齐上学啦。 系啊， 想 学都得噶。我哋今日一齐上学啦，我哋一齐上堂啦。不过咧，我哋今日要学嗰个字咧，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小朋友咧，我有啲惊啊。 我觉得好惊啊，好恐怖咁样啊。 系啊，我听到咧，我觉得要望翻肥妹仔个样咧，我先至平衡翻啊。 肥妹仔个样唔系觉得更加恐怖咩？ 咁我咪冇咁惊嗰样嘢咯。 哦，即系凡事低处未算低，我哋又学咗啲中文啊。 你唔准虾同学噶，你成日都喺度虾我， 我 投诉你噶。 我听到肥妹仔咧，佢好似佢啱啱俾佢阿妈剪完头发啊。 吓系啊。 系啊，所以我就好惨 啊。 系啊，我听到好惨啊，真系。系啊，我哋今日咧嗱学嗰个名咧，我哋听到咧唔好打冷震，我哋唔好惊。 但我见咧，就算唔系呢位哥哥咧，佢喺嗰啲新闻度讲咧，平时之前咧，我睇电视剧嗰啲咧，佢哋都有讲过噶。 系啊， 通常咧电视剧咧就坏人讲嘅，即 系 通常咧就挟持住你嗰阵，挟持住嗰啲人嗰阵时咧就会话啦。你都是不见棺材不流眼泪的啦，跟住咧就会做啲坏事的啦。 系通常仲要加两下奸笑嘅，咁样嘅。 系咩？哎呀，我冇遇过。 哦，你唔使啦， 系啊， 系咯，见到你佢哋落泪啦，已经系啦。我哋今日就要同大家讲下咧呢个俗语嚟嘅，唔见棺材不流眼泪。 可唔可以咧？唔好用棺材，我惊啊！可唔可以用其他嘢代替？ 我哋一间先唔使咁心急。我哋先学习下呢个字先，系啦，你唔使咁急嘅，因为肥妹仔咧一见到书咧佢就流眼泪噶啦，系啊，佢一见到书本就马上流眼泪，系啊，嗱，我哋而家咧无论你系听到我哋嗰个医生啦，又或者头先咧好似阿细眼仔咁讲咧，佢话有阵时我哋啲剧集咧都系会咁讲噶嘛，你唔见棺材唔流眼泪， 佢演绎得好好 啊，但系原来咧佢原本唔系咁讲噶， 我都知道啊，好似系同屋企人有关系噶嘛，系咪啊？ 原来呢，我哋揭返本字典出嚟先。 佢、 原来个字典呢，佢係话呢唔见亲官啊。 咩 亲 官啊？ 亲人 唔系秋官啊？ 哎呀，而家都似啊！ 系啊，亲官咧就即系话亲人嘅棺材嗰个意思 啊。但我哋 mark 低先，秋官呢个 get 好，一阵间 mark 低佢先，负责写低佢先。系啦，因为佢话咧，你谂下，如果唔系用亲官咧，咁咪好搞笑咯。你凡系见到棺材就流眼泪咧，就冇理由噶嘛。 系啊，咁做棺材铺嗰啲人好惨啦。 做棺材铺嗰啲，照计应该系收钱，佢唔会流泪噶嘛。所以佢话咧，应该系想同你讲。嗱，你咧可能去到唔见到同自己相关嘅人，唔见到自己嘅亲人咧，嗰个棺材即系话咧，可能同佢哋嘅死有关咧，你都唔喊嘅，咁就啱数啲。如果唔系，啲眼泪应该有排流都流唔晒噶啦。 系啊，我仲睇到佢咁样讲嘅，佢就话咧，即系后屘慢慢咧就由不见亲官不落泪，慢慢变咗咧唔见棺材唔流泪，就想话俾大家知咧，哎呀，有啲人咧真系冇危机感嘅， 系啊， 死啊，去到咧最危险嘅地方咧，先至知道错咯，咁样咯， 系啊， 所以我哋要学识佢啊，我哋唔可以咧去到最坏最坏先至知错噶嘛，我哋要早啲知错，所以就算小朋友咧都要学识呢句说话咯， 系啊，同埋原来咧佢以前。有个笑话同呢个有关嘅， 可唔可以笑下先？ 我觉得好笑噶，因为同咧恶老婆有关噶，系啊，肥妹仔你学定呢啲都得啦， 唔使再学啦啩？ 系啊，佢而家仲细， 系啊， 系啊， 高分噶咯喎， 系啊，我见到佢个话，佢话咧古代有个笑话系咁讲嘅，佢话咧有一个人咧好怕老婆噶，咁咧有一日咧， 阿华系咪叫阿华？ 啊冇嘅冇嘅，因为跟住同死有关嘅，都系唔好攞佢啲名，我提早同你讲定先， 走吧。 我多谢你咁快收回啊！ 我哋嚟过啊！哎呀，以前有个人啊，好怕老婆噶，都系叫翻阿强算数啦，稳稳阵阵。佢话有一日咧，佢外父咧就走咗，咁因为佢 走咗系走咗佬定系死咗个人？ 死咗啊！系啊，咁咧，咁佢哋咧就要去咧哭丧啦。咁因为佢好怕老婆，所以咧佢决定咗咧一出门口就开始喊啦，就要话俾佢老婆听，我真系好中意阿外父。 好伤心啊，好伤心咁样啊！ 但系咧，佢一路喊冇眼泪，跟住佢老婆就话：死佬， 你做乜冇眼泪嘅？佢话老婆未见到棺材唔流眼泪柱啊嘛。 哦，即系有一个铺排。 系啊，佢话我喊定先啫，不过我未去到见到外父大嗰副棺木啦，我都喊唔出嘅。 我已经好伤感 嘅， 你真 系。你讲到呢度咧，我又有一个咧，我记得嘅嘢想同大家分享。 好啊，你讲啦。 我细个嗰阵时咧，试过翻大陆啊，即系翻乡下嗰啲地方嗰度咧，跟住咧要做啲祭祀仪式咧，跟住有啲人咧专门系负责假喊。 啊，有噶有噶。 佢就笠住块毛巾咧，就喺度喊，都系冇眼泪噶。 系啊系啊。 都做完咗咧，佢就啊好嘢去饮茶咁 样。咁嗰份系职业嚟噶嘛？是啦，我哋而家学识咗啦，唔见棺材唔流眼泪咧， 唔叫亲人棺材添啊， 系啊， 好惨。 但系头先肥妹姐你话我哋如果唔想用棺材，你惊啊嘛， 惊啊， 系啊，咁我哋转咯。 我哋可唔可以转下？ 可以啊，你转啦。 我咧我自己都有嘢惊噶， 唔见桂花田唔怕肥， 见到佢就觉得好肥咧。你有啲咩惊啊？肥妹姐，我哋当填充题啊。 我想话。唔见加大码唔流眼泪啊！ 啊系啊，肥妹仔你有呢个经历啦已经，系啊， 妈咪成日拣衫俾我都系加大码，我明明着细码噶嘛， 啊系啊， 佢吓我， 定系你系唔见个绑坏你唔流眼泪啊？系咯，你个绑都坏咗啦，系咪啊？ 我自己就比较担心，如果有一日咧，我嘅老师同我讲，你都系唔见家长唔流眼泪噶啦，咁样咧， 系啊， 我就会好惊。因为我怕见家长，即是最极致最坏了。 我帮你想了一个小眼仔。 好啊。 不见得头发你不流眼泪。 他好像的意思错了这样，你觉不觉得啊，小欣姐？ 我觉得他意思就这个时候我都是没意思 了。是啊。 我这个时候没什么意思啊，真的。 我还想到呢，风春快活人的豪仔哥哥呢，他应该很怕这个的。唔见抄牌唔流眼泪，系 咪 啊？ 唔系，我系咧唔见国旗咧，唔知道要寄信。 仲有嘅，有啲人咧喺公司翻工咧，佢哋可能会做错嘢噶嘛，啲老细就可能会讲啦，你都系唔见 warning letter 唔流眼泪噶啦，咁样啊？ 我惊系你唔见，你唔见税单，你唔流眼泪啊！ 哎呀，点解我哋要神咗两台讲啲咁惨嘅嘢？ 我哋系咪可以用一个英文结咗佢噶？ 好， 你讲啊。 好啊，英文可以话咧 ，tears at the sea at the side of coffin 啊。不过我都唔知呢个啱唔啱咯。 宣言。国会上个月通过针对疫情的修正案，容许首相在疫情对生命构成重大危机和对经济造成重大冲击之下颁布紧急状态令。紧急状态实施之后，地区知事有权要求民众留在屋企，取消活动和关闭学校等的公共设施。英国首相约翰逊自从确诊新型肺炎之后一直自我隔离，唐宁街首相府说约翰逊确诊十日之后仍然有持续的症状和发烧，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入院接受病毒测试，强调检测属于预防性质。另外，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发表登基以来第五次的全国特别讲话，他说疫情对国家带来破坏，民众的日常生活出现巨大变化，呼吁国民保持自律和正向的坚忍。他感谢所有留在家的民众，相信只要团结就能够战胜疫情。英女王又感谢所有前线医护人员的无私奉献，确保全国尽快回到正常的日子。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华南带来雷雨，同时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影响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雷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39点，升203点，总成交金额347亿。

好啦，翻到嚟11:11啦吓，咁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桂花田啦，家居有黄耀祖啦，宝宝天气 18度，气温相对湿度83%。 系啊，呢一排咧，大家咧都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多咗好多喺网上面见到好多挑战喺度嘅，有好多 challenge 唔同嘅嘢喺度嘅。有一个咧，我觉得真系几正面。我又覺得幾有鼓勵性，所以我都想選擇呢，而呢個 challenge 呢係我哋唔需要攞鏡頭定係乜嘢，我哋每個人呢都可以同你身邊嘅朋友喺網上面玩又得啦，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呢面對面咁樣嘅玩都可以嘅，所以我想挑戰一下你哋兩個。 好啊好啊好啊。 嗰個 challenge 呢嗰、那個頭嗰句係咁嘅，佢就叫你呢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呢寫低10個自己咧曾經攞過人工嘅工作，而但係喺呢10個裏面，其中一個咧要係假嘅工作，睇你身邊嘅朋友咧可唔可以估得到出嚟？嗱，佢嘅意思係咁嘅，嗱我講多一次啊嚇，佢就話咧，總之你就要 list 啦，你要列低10個你曾經領過薪水做過嘅工作，但當中有一個咧就要係假嘅，睇、你嘅朋友估唔估得出？原因要咁做咧，佢就話第一樣嘢，佢就話其實可能而家已經有好多朋友過住零收入嘅生活得啦嘛，你就可以睇翻你之前嘅威水史，其實原來你都做過好多嘢啊，原來你都有好多嘅工作咧，都曾經可以幫你賺過錢嘅。咁你咁樣諗翻嘅話咧，其實嗰件事咧係好似一個奮鬥史嚟噶，咁就覺得咧，就算而家你面對住幾惡劣嘅環境都好啦。其实唔系咁惨， 即系我想问一下个意思系咪即系话咧？嗱，你冇睇嘅自己斗猫，你望翻自己曾经有几风光，咁、你就会知道而家你真系好斗猫噶啦。 又或者 系咪会变咗咁噶？ 而家好斗猫，你谂下，你得到你今时今日可以斗猫嘅话咧，都你以前啊做过好多嘢，先至可以得到你今日嘅成就。 其实真系想当年呢、个系等于 咁可能分分钟由你咁样写翻出嚟，咦？而家做嘅呢份工可以唔使再做，我哋搵翻之前嘅做工，即系嗰个工种喎、啊，系啊， 如果你要积极， 都系个迹象啲。 如果你要积极嘅，当然你都可以咧鼓励自己，就系话惊咩啊？一路走来，你咁多份唔同嘅工，你都挨过啦，你点会挨唔到下一关先得噶？都得嘅咁样。 其实呢个系佢嘅谂法。我睇完，同埋咧，其实原来另一样嘢咧，即系除咗鼓励性之外咧，你仲可以谂下，原来你对你身边嘅朋友你要唔了解？所以喺呢个时候，我要抌低呢个 challenge 俾 桂花 田同埋曾志豪，我已经准备咗。我谂咗有10样嘢， 就 是、我曾经做过嗱，做过之余咧，系要攞过人工。 Okay. 有人工收过的工作， 是是是， 但里面这10个里面有一个是假的， 是假的， 看你们两个究竟有多了解我。 好啊好啊 好啊，我来了，第一个信用卡推广员， 信用卡推广员， 第二个酒楼收银员，第三个电视主持，第四仓务员，第五个服装设计师助手，第六个司仪，第七个电话调查员，第八个伴唱，第九个私人补习老师，同埋第十个我做过 model。 太易啦，我已经知道答案啦。 好，嗱，你试下，咁你估你觉得系边一个？ 桂花田，你估唔估到 啊？我估第二个。 我估收银员咯，系咪即系第二个？系咯，太易啦。吓、啊，因为咧有好多职业，头先你讲嗰啲咧，你都有讲过嘅。一嚟、二嚟咧就 系、 你个人咧就洗脚唔抹脚，我哋净系听你网购个故事已经知噶啦。咁所以如果你做收银咧，应该系全部都柜桶底都穿晒 嘅。我都系咁话， 唔系你穿就人哋找错钱，你都唔知 嘅。做口都唔好正嘅， 冇可能 嘅。同埋禁制系渣噶 嘛。系啦，所以一定系冇可能 嘅。我讲我系做过酒楼收银员嘅。 好，我哋再讲个。 就系呢一啲位置，你以为咧你好了解呢个品， 冇理由噶， 讲得好啱。 你睇我，不约而同 咯，唔系咯，我哋都系对，我哋证明一个人有偏见啊， 系 啊，真系。 细个嗰阵时咧，我曾经试过有一个姨丈咧开嗰间好细间嘅酒楼，可能得10张台咁样嘅啫。咁嗰 阵时 即系屋企人嘅生意嗰啲咁样咧，我系有朝头早礼拜六朝头早去帮手收。 OK OK， 佢系冇做过嗰个时装设计师助手嘅。 我啱啱都谂过。 佢系直接做时装设计师嘅。 好。 冇做助手， 肯定 系 助手。 两个都错、我曾经试过喺一个舞台剧里面咧，帮一个 助手 设计师做佢助手，仲专门咧就系照顾思琪姐李思琪嘅。所以我曾经试过做过一个咁样赚钱嘅工作嘅。 哦，咁 其实我已经喺度谂嗰阵时咧，我都真系花咗好多。 头先仲有咩啊？ 跟住就谂， 我最似系呢几样。 嗱，佢第一个咧就话信用卡 sales 啦，跟住第二个就酒楼收银，第三个咧就系电视嘅节目主持佢做咗啦。 咁系信用卡 sales。 点解咧？ 因为其他都做过啊嘛，系啦。 信用卡推广员系我做过最耐嘅一份 part time 嘅。有乜佢讲过嘅？有乜佢做过啦？咩？ 嗰阵时系大约系中午 中六 嗰啲时间做嘅。 嗱，仲有跟住咧就系讲服酒啊，服装个助理啦，设计助理啦，跟住咧就做咗司仪啦，电话咩啊？ 调查员， 电话调查员佢都做过嘅， 都做过啦。 半仓半仓啊，仓务员佢冇做过。 仓务员咯，应该系。 系啊， 你哋估仓务员系咪？ 仲有咩先？头先好似冇咯。 有 补习老师同埋 model 做过啦 ，model 哦，可能 model 冇 ，model 佢小童骨架咁嘅身形，可能真系冇。 唔系喎 ，model 定义系咩先 ？model 咪真系要着条底裤喺度行天桥嗰啲咧？ 系咪真系要做到嗰啲先 model 先？估错咗三四个啦， 仓务员，我觉得系仓务员同 model 啫，系咪呢两个？ 呢两个系咪？ 系咪呢两个？ 两个都错。嗱，我系试过做过速递公司嘅仓务员嘅，嗰阵时系暑期工嚟嘅。 莫非佢冇做过私人补习老师？ 而 model 我几时做过呢？就系嗰阵时咧，仲系做紧电视台主持嗰啲时间咧，廿岁出头咧，成日帮嗰啲杂志影相啊、报纸影相嗰啲副刊嗰啲咧，就介绍新嘅手机之类嗰啲，所以我系做过 model 嘅。 哇！嗰阵时个市道真系好好嘅， 好惨！我想话俾你知，我睇翻都觉得惨不忍睹。 冇，而家咁样 咩啊？但系你 即系得私人补习，我觉得可能佢冇补人冇补个习。 私人嗰啲人 系可能佢冇补个习。 佢啊，如果 佢系 教 书，佢系教学生，系啦，佢唔系补习嘅呢个。 就咁 啦。最终你哋啱咗，就系私人补习老师 衰，捉自杀噶佢真系。我哋自己估错咧，仲要怪佢。最衰就你做咩唔做呢份啫？你真系嚟晒谱啊！真系啊。 其实我觉得呢一个少少嘅 challenge 咧，都建议大家咧， 社交 平台可以玩一下，即系唔单止当少少自己嘅一个回顾。喂，疫情几惨都好啦，其实你哋曾经都做过几多嘢啊？ 系 啊，同你哋嘅朋友互动一下，嗰样嘢咧又唔系其他嗰啲乜嘢嘅挑战啊，又要 即系无伤大雅 系咯，无 伤 大雅。 唔系，但系我哋 花心机咁样 咁样玩一下咧，我哋又喺度即系其实咧， 你又认识咗佢多啲咯。点 解我哋第一时间讲收银咧？ 系啦， 因为佢对于钱财嘅嘢太差呢件事。 喂，其实咧，我想话容唔容易，每个人咧都数到十样。 我想话俾你听， 收过钱嘅经历啦嗱。 我开头我自己都冇立，我头先有解说啦，但其实有啲嘅工作咧系一次性嘅啫。譬如头先我话服装设计师助手啦，我话头先就算系收银员啊，酒楼嘅收银员咧，其实系我好细个帮屋企人做过，咁嗰阵时系有收过人工嘅，可能系当十蚊零用钱即系之类嗰啲 咁 样咧。 你都计我。 咁、 okay、 如果你咁样计嘅话咧，其实可能你哋都真系做过唔少唔同。 数唔数到十个啊？ 我数唔到。 数唔数到十个？ 你试下谂下，我开头都以为我 冇 十个噶，其实我仲 delete 咗一啲。譬如我话，譬如 DJ 啊，嗰啲我都冇、哦，我都冇得演员嗰啲，我都冇摆落去。 系咯，你而家做紧啦。 系啦，咁但系你谂下，原来系可以你做过多过十份工嘅已经。 我睇下我数唔数到十份先、 嗯。 我做过电台啦。 唔使谂有冇嘢系假嘅入边。 唔系一路数落去，如果我数到十个先有得假噶。 好啊，你嚟。话 唔定我喺度数嘅时候，可能已经作紧古仔咧。 唔 OK OK。 我做过电台主持啦，咁而家有做电视台啦，有做过司仪啦。咁跟住我有做过 sales 啦，我有做过 写个稿啊， 写个稿啦，我有做过啊演唱会， 想点啊？ 演唱会构思度巧，信唔信啊？ 信 信 嗱，跟住我有做过栋笃笑啦， 嗯， 七样。仲有我有做过啊嗰啲咩咩口才训练教学啦、 okay. 八样啦仲、 okay, okay. 有争两样我都 其实唔争数都唔难数都十样但你真係有做过 sales 嘅。 sales 哦，一日咯， 一日 系啊， 所以嗱呢啲就得噶咯，已经即 系你话一日啊嘛， 你有收过人工就得咯，呢个系个 rules 咯。 哦，收唔到啊嗰日。 啊、 卖唔到钱咪卖唔到咯，卖唔到又咪收 唔到 钱咯， 即系计 commission 嘅， 系啊，咪冇钱收咯，咁我仲有冇得计啊？ 冇底薪咁惨噶， 冇噶。 嗰阵时做信用卡推广员咧，有45蚊一个钟， 冇噶冇噶冇噶， 冇 commission 咯。 哦，咁我仲有做过电脑杂志嘅编辑啦，我都有收过钱嘅，九样啦。仲有十样啊！ 你而家加个假嘅咪有咯？咁你而家试下加个假，我哋实估到噶咁。 我做过老公咯。 哦。 要收个钱喎，咪就系收唔到钱咯，所以系咯。 啊，其实 如果學你話齋咧，係咁樣細細心諗下咧，頭先我都以為自己冇乜啦。跟住如果你計收個錢嘅，咁其實 都 可以做到 咯。我有做過快餐店嘅洗碗啦。 你真係有做過快餐店洗碗啊？ 同埋我又有喺走廊裏面有做過清潔啦。呢兩樣俾你估啊，邊樣係真，邊樣假？ 快餐店洗碗 同埋走廊裏面做清潔。 走廊清潔，你係頭先後屘講嘅。 你覺得呢？ 你想講你做走廊裏面 快餐店洗碗，係啦，一人估一個，係啦，你個樣啊，你就走廊兩個字都唔俾你入去啦。聽到你嘅歌聲，係咪先？ 所以你應該係走廊洗碗，你冇去做過嘅。 我冇喺走廊洗碗啊，我喺快餐店洗碗啊，走廊做清潔啊。 走廊做清潔，你冇清潔喎，因為想我舞台。 其實嚴格嚟講，我喺走廊算清潔嘅，我喺嗰度咧唱個歌咧嚇走啲人，咪做清潔咯。 你係家有喜事唔君如，有幫到肥妹喺嗰度係嘛？ 肥妹仔，你諗諗到十個啊？ 我都諗到啊。 係咩啊？ 不過我最尾諗唔到啦，已經去到已經。 又話諗到？ 咁你有幾多個？你講幾多個？八個咁樣啊？ 好啦，我做過工廠啊。 咁係咪有一個假我哋要估㗎？係咪先？你講清楚喎、啊。 收錢㗎喎，講緊嚇。係、哦。OK， 好啊。好嗱，聽住啦。咁我做過工廠啦，跟住咧做過髮廊啦，做過秘書啦，做過追數啦，做過司儀啦，做過老師啦，做過嘉賓啦，做過經紀啦，做過化妝啦，同埋做過而家呢份 化妝，我買化妝。佢自己都唔化妝，佢點幫人化妝？ 佢唔係可以做經紀啊？ 經紀可能咧幫人哋買股票嗰啲咧 book 卡係咪？ 唔係就係經紀咯， 係佢嗰啲仔啊、嗰啲女啊、嗰啲乜嘢表演啊嗰啲。 佢同人哋接洽係咪 啊？ 係咪？我要我仔咧就做白雪公主咁樣嗰啲啊？ 我唔知啊，你 我买化妆，我买化妆。 佢做过追数喎，头先讲。 好合理，成个身形都似啦。佢净系叫阿华娶佢嗰下已经系追数啦。 我觉得佢冇做过经纪。 我就话系化妆。 好，你开过我哋两个人有冇人做？ 其实又近噶，我系有做过经纪嘅。 咩经纪啊？ 咪金融咯，做咩啊？ 佢同你做 model 一样啊，嗰个市道真系好畅旺啊！ 系啊 ，model 都有大码 model 同埋印 畅旺 噶嘛， 畅旺啊，畅旺啊！ 嗰时啊，我都喺中环翻工嘅。 哇！呢、這个真系，我谂我哋嘅听众听到你廿年都估唔到系嘛？咁化妆系咪啊？ 化妆系冇做过。 系啦，我都话啦，佢点化妆啫？个说服力喺边度啊？ 大佬， 经纪 OK 嘅喎、 啊、，OK 咪有啊？ 正所谓和蓋冚珍珠。所以几好几好，阿祖呢、這个十样经历嘅挑战咧，即系又可以认识自己，又可以咧话俾自己听，我哋咪将假嗰样变埋真咯，做埋佢咯， 有开多片身嘅天地。 我去走廊清洁， 我去做化妆， 好， 私人补助我都做到喎。 好啊，好啊，好啊。 装作很潇洒，得到恋爱的痛得没说话，心似真似假，爱得乱如麻。我最爱你，你相信吗？真的吗？假的话哪句可怕？真的假的你都可爱吗？真的梦假的泪哪个调查？我说信你，你信是吗？得到恋爱的痛得没说话，心似真似假，爱得乱如 相信吗？真的吗？假的话哪句可怕？真的戏假的你都可爱吗？真的梦假的泪哪个掉渣？我说信你，你信是吗？恋爱总有幻觉，恋爱总有假话，真真假假不要追查。真过一次好吗？以后变着算啦，错错对对不必理他。真也许会害怕，假也许更好怕，真与假又何用？应该睇怕真真假假。 真真 哟，假假 哟， 系啊，系啦，啱啊，真真假假咧，呢个歌咧，真系啱啱好好贴我而家想讲呢个。 好啊，好啊。 嗱，早阵子即系其实都唔系话第一次噶啦，件事就话咧，出去食嘢嘅时候咧，成日都话嗰个粟米斑块咧，成日都会俾人捉噶嘛。 系系系。 因为系咪真系斑块啊嘛？系咪先？ 我谂好少香港人会以为嗰度真系俾条石斑你食噶。 咁咪都真系咁讲啊？ 系咪以为啊？系啊。 试过以为。 O K O K。 啊，系啦系啦。 咁如果你唔会谂噶啦，你明知系一嚿鱼咯，佢就咁嘅意思咯。 系啦，佢肯定系鱼，我就 O K 噶啦。 佢亦都有嗰啲咧，即系嗰啲条例就。嗰啲咩商品說明條例啊嘛， 冇錯，所以上次咪俾人捉咯。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其實都唔係第一次俾人捉㗎啦。係 冇錯冇錯， 捉啊斑塊。 啊唔係唔係，而家唔係講斑塊。 之前係斑塊俾人捉咯。 而家有公司佢就係話啦，係、 okay, 我唔想有呢啲咁嘅觸犯法例嘅，因為法律嗱，佢明明嗰啲咧，你平時都睇開㗎啦，但你會執著於糖水鋪裏邊有啲有啲糖水，你係會 紅酒渣冇紅酒嗰啲。 應該唔 係 啦，係雪蛤膏。 佢明佢會話俾你聽。 里面其实系冇嘅， 譬如， 好好讲讲讲，听下先。 互香马来渣渣， 我知啦，佢写明唔系马来嚟嘅。 系啦，佢咧个拍餐饭先冇马来 嘅。咁又冇得讲喎，呢个又唔可以话。 扬州炒饭讲明不是来自扬州， 咁星州炒米咁冇啦，又变炒米又星州啊， 冇星州咯。 佢因为担心你咁样俾人告啊， 俾人抽情啊嘛， 咁样都俾人抽情啊。咁佢糖水铺咧就写住啦，互香马来渣渣，佢写住啦，冇马来嘅。 系， 跟住咧嗱，姜茶汤圆芝麻味，有啲咩要执走？ 姜茶咩话？ 姜茶汤圆芝麻味啊？ 点解会用芝麻味喺后面嘅？ 芝麻味嘅， 即系可能芝麻味嘅汤圆咯。 姜茶冇姜茶， 齐嘅喎， 齐晒喎，冇味啊！ 头先咧，我睇咗三次，我话点解会 姜茶汤圆芝麻味啊？ 系啊， 姜茶汤圆 冇茶，因为嗰个变咗汤啊。 系啦，系冇茶嘅，佢写住 哦， 即系有姜系啦，因为姜系汤嚟嘅， 系咯 系 咯， 汤系糖水。 咁但系点解会写姜茶咁得意嘅咩？会噶？ 系啊，会写姜茶啦。 OK OK， 好 啦，呢度。黄金番薯糖水， 冇黄金啦，冇黄金啦。 好啦好啦，冰花炖鸡蛋， 冇冰， 冇冰， 冇 冰花， 冇冰花， 冇冰花， 有老冰花， 一嚟就真要 走。系啦，有老冰花。 系啦系啦 ，OK， 大娘炖鲜奶，大家听到啦。 唔系奶娘嚟噶咯， 咁咪即系写啲咩啊？ 咁咪就炖鲜奶咯， 冇大娘咯， 即系无娘咯。 佢话咧冇办法啦，佢话惊俾人抽成，跟住话。边个有大娘咁我真系碗碗糖水佢都唔掂当， 唔系 要揾阿妈妈出嚟咯， 不 过亲啊嘛， 系啊，虽然咧理论上应该就系错重点嘅，譬如如果你话咧你系大娘炖鲜奶，但系原来你冇鲜奶嘅，咁应该呢个先至系中个条例多啲嘅，即系本来如果你按道理，又或者你话头先你讲个咩星洲炒米咧，原来里边唔系有米或者冇炒嘅，咁就会俾人嚼咯，系啊， 咁菠萝包冇菠萝系嘛， 系啊，佢又唔会捉你。佢又好似捉你呢样噶， 咁 咁所以净系写住有包埋咯，安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博爱医院一名93岁中风老翁出院第三日发烧，再入院之后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怀疑被同房的假阴性患者传染。博爱医院行政总监庄义雄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的时候说，相信今次个案可能是病人共用血压计等的医疗器材而传染。 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亦都相信，患者透过医疗器材传染，估计可能曾经共用量血压等嘅器材，又或者同一名嘅医护人员曾经接触两名病人之后，未有即时洗手导致。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在同一个节目说，现时普通病房的空调和通风系统都比 SARS 的时候改善，相信不会重演2003年 SARS 期间威远 8A 病房的感染情况。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说，虽然香港确诊数字比起外地不算多，但已经做好准备。如果短期内增加大量的确诊个案，会考虑将病情稳定或者没有医疗需要的个案转送到社区隔离设施，包括鲤鱼门度假村或者骏阳村等，继续隔离以及接受病毒检测，会继续探讨措施的可行性。高拔升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说，自上个月中确诊个案急速上升，由单位数变为双位数，亦都有部分本地确诊个案未找到源头，对疫情感到担心。他说上星期起陆续启用二线隔离病床，现时有大约80名康复中和情况稳定的患者转到二线病房，希望可以减低隔离病床的压力，应付日后需求。新一期六字居朝早搞猪，因应疫情影响，改为在社交网站专业直播搞猪仪式。根据电脑搞猪结果，头十个号码依次序为82、51、45、26、33、00、42、67、78和66。今期推售的两个六字居项目分别是青衣青富苑和柴湾蝶翠苑，以市价49折出售，合共提供3696个单位。房委会共收到大约48000份申请表，当中大约44000份是居屋绿表申请者，大约4000份是新申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表示，实施禁止群组聚集的规例进入第二个星期，绝大部分市民自觉遵守。清明节的拜山人潮较以往大幅减少，星期日很多外佣都响应政府呼吁留在屋企，或者只是两三人在公众地方聚会，并保持一定距离。他又指出，规例虽然定明在立法会或区议会进行的程序属必要的群组聚集可以获得豁免，但议员在议会以外其他场合参与或者组织群组聚集，即使是在履行他们认为的议员职能，都不在豁免的范围内。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同党友、中小企食店联盟召集人林瑞华等40多人，上星期四晚在深水埗一间的酒吧会面，被质疑涉嫌违反限聚令。陈淑庄之后发声明说，当日政府突然宣布要求酒吧第二日傍晚六点之后全面停业14日。他晚上同受影响的饮食业人士包括林瑞华开会，筹备第二日朝早的记者会回应新措施。会议期间酒吧没有营业，他亦都是以立法会议员身份出席公务会议，并没有违反相关规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雷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81点，升245点，总成交金额394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8.6升2.2。

嗱，朋友除咗咧諗法會接近之外咧，其實中意嘅異性類型好可能咧都會相似嘅。咁你又有冇見過一個男仔同佢嘅女朋友分咗手之後，就同咗前度嘅閨蜜喺埋一齊咧？而你又有冇見過一個女仔同佢嘅男朋友分咗手之後，同咗嗰個前度嘅兄弟喺埋一齊啊？而家我哋就有請 Rosaline 同埋 François 出嚟同我哋傾下偈啦。 我是谁啊 ?Rosaline 啊。 我是 Rosaline, 那你咪嗌我咯。 啊，你是 François 啊。 喂 ,Rosaline 啊。 François。 你做乜就喺度头耷耷望住部手机啊？你成个颈皮纹出晒嚟啦！ 系咩？哎，真系失礼，唔好意思。 你咁惆怅嘅， 等我揽翻条颈巾先吓。 你唔单止个身胀，你仲惆怅添。 哈哈，你狗烂鸡啊！多谢你。 做乜嘢啊？你老公唔肯买新包包俾你啊？吓！ 哎，包包我买到，我都唔知拣乜好啦。哎，你唔明？ 唔系讲肠仔包、啊。 我当然知道唔系肠仔包啦，肠仔包留翻。俾你啦！ 哎呀，多谢。 唔系、啊， 我中意食热狗多啲。 哎呀，唔好咁贪心啊，食得晒先好嗌啊！哎呀，唔好啊，唔系啊，唉，我最近咧追咗呢套大热嘅韩剧，不过我知道你啊唔会睇呢啲嘅，你因为冇乜文化嘅。琴晚 你话套韩剧冇文化， 唔系讲紧你。 你咁样讲，跟住出片啲人唔放过你啊！ 琴晚啊， 祝你去北韩啊！ 哎呀，唉，听我讲埋先啦。琴晚嗰集讲到个恶霸男主角同咗佢女朋友个闺蜜一齐，我真系接受唔到咯，我冇心机又追落去啦。呢啲嘢你唔明噶啦。 哎呀，阿 Saline 啊， 我系做咩啊？ 你咩年代啊？ 你可唔可以每一日记得翻我完整个名字、啊、 ？Rosa， 系Rosaline 啊！啊，你真系搞烂 咩年代啊？而家 咩啊？ 中意女闺蜜，你唔好再 learn 啲啊！套套戏都系咁噶啦，有咩好惊啫？你真系 我唔系惊啊，我只系唔中意咁追落去啫。啊，其实你真系唔理我嘅感受噶、啊。嗱、啊，即系虽然咧明知做戏嘅、啊，但系我即系 明知做戏耶， 得啦嗬。到我 你唔使理我，你自己讲啦。 啊，即系你明唔明啊？我哋作为观众睇得好投入噶嘛，咁我真系睇唔过眼咯、啊。好嬲啊！ 我话你听啊，现实啲关系啊，比呢啲韩剧啊复杂好多噶。老老实实呢，你望下我心口啊！ 我望你心口做咩啫？都唔够我。 望下心口先啦，有咩大场面？ 啊、 有咩大场面未见过啊？ 我日日都见到。 咪系咯， 真系啊！你嗰啲行埋一边啦，你。 你我其实系想你望住我心口，占住两本。八卦杂志喺个心口度啊，你见唔见到啊？ 讲八卦杂志、啊， 你望下，你望下，呢度啊写住外国有一个索爆嘅女歌手啊，即系好似我咁样嗰啲女歌手啊，同一个 NBA 球星拍拖啊。 吓，哦，明星同明星拍拖都好正常嘅啫，香港大把啦，咁有啊，都系值得高兴嘅事嚟嘅，做咩啫？ 嘿、hey, ，最惨系乜嘢啊？ 咩啊？ 佢同呢个球星分咗手之后啊。 哦。 佢四个月之内 做咩啊？ 就搭上佢同队嘅另外两个球星兼死党啊！ 哇，咁激嘅， 系啊， 即系四个月里面吓同进三个大嘅 NBA 球星啊！ 佢哋唔一定大嘅啲 NBA 球星， 唔系咁你高大啊嘛，你唔 高 大 啫， 咁唔通系风骚快活人嗰、那个？咩啊细眼仔咩？ 你可以话佢哋强大都得嘅，唔系就系咯。总之四个月之内 ，dap 晒佢哋啊！ 即系咁样，佢都几本事嘅噃吓。 咁啊系啊，男人靠衣装，你话女人靠咩啊？真系 靠美貌咯。 咪咯，你自己冇你系最清楚噶啦，好重要噶嘛。 我啲羡慕佢，咁你自己都唔得啦。 哦，我知啊，因为我系靠埋智慧啊嘛，美貌加身材个前女友。 你唔参加香港小姐？ 哎呀！ 你咩年代啊 ，Rosa？ Rosa 你就我 你仲参加香港小姐？ 今日参加乜嘢、啊？ 我去北韩嗰度参选好过瘾啦！我话你听啊，嗰、那个女星啊，又再搭多个嘅话咧，啱啱好一台麻雀，仲要冇违反禁罪令添啊！ 真系咁噶。不过咧，我觉得分咗手之后再搭上前度嘅朋友，而且咁快换话。好似真系唔系几好咧、 哦， 好似咧你一早咧就喺度望住晒佢啲兄弟里面咧有边个啱啊，啊跟住再排埋先后次序咁样，咁但系我又唔明啦，真系。 阿 Lin Lin 啊， 啊， 点解你会咁样觉得嘅咧、 啊？我系啦啦， 你有冇啲乜嘢原因？点解你会咁觉得嘅咧吓？ 咁你真系同一个球队嚟噶嘛？球员之间用鬼傻，个女嘅喺中间，仲要系明星添，即系你明明大家星斗星、哦，咁大家之后见面会面阻阻噶嘛？ 哎呀，我又 咁，莫非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啊？你同佢嗰阵时系点？同你嗰阵时系点？同佢又嗰阵时点？哇，开会议咩？ 哎呀，分咗手啦嘛！逐个嚟排住队，呢啲光明正大，我觉得 why not？ 你又知佢逐过你，你真系你唔俾嗰个女啊，嗰、那个女星啊吓，借球星嗰啲关系啊，偷偷搭上其他嗰啲，哇，好似揾针啊！我想话笨猪跳又唔系、啊，想玩嗰个飞行棋跳又跳去咩？跟住然后再俾绿帽人哋戴，真系居心叵测啦！真系啲女人唔要得嘅，真系啊，丢 晒 我哋女人啲面啊！ 阿 Roland，come on。 Rosalina， 你唔好咁好想象力啦！你唔做小说作家真系嘥咗你。 咁咪事实摆在眼前啊嘛，又咩又同一队喎里面啊，咪一个女嘅识。 咁咪叫队友咯， 真系队友啊！ 嗱，不过咧，我觉得可以证明一样嘢嘅， 咩啊？ 呢三个球星咧，佢个品味都差唔多嘅。 哦， 系咪先？都拣埋同一个噃。 咁又系，即系朋友除咗咧谂尽方法接近都中意嘅异性， 系谂法接近就谂咩尽方法啫、啊？你、啊、我叫你凡事唔好咁尽噶啦。 咁但系我又唔明啦，定系咁样啊？其实个女仔系俾人玩翻转头，系几个男NBA 球星话喂。嗰、那个好容易咩嘅啫，就咁样啦。你觉得会唔会有咁嘅谂法啦？ 虽然你自己跳咗个稿出嚟啫、 啊， 但我都会跟住嗰个剧情、 啊、 跟翻你嘅。 我突然间自己谂， 你自己谂多咗，我都话你一定系有过来人经验嘅咧。我话你听，如果呢嗱，你未结婚前。我已经识咗你，可能我同你已经系情敌啦，你明唔明啊？ 嗱，即系咁样嘅，我知道你谂咩噶，你唔好打我老公主意啊，我老公好锡我噶。 放心啦，莎莲，你老公年纪大我咁多，我只眼嘅视力又好过你咁多，我系绝对唔会嗒你嗰杯。龙井普洱茶 嘅，嗱你讲得出要做得到啊吓，唔好用我老公啦吓、啊，突然间靓仔出嚟嘅时候，你喺我流晒口水，又俾口水溅你啊！ 头先都讲咗，你个杯茶系龙井普洱啊，陈茶嚟嘅老茶嚟 嘅。我点知你几时会中意饮茶吓？ 系 啊，知你中意小鲜肉， 即 系但系如果你啊知我呢个好姊妹啊搭上你嘅前度，你个心都唔会好受啦，系咪啊？分分钟同我绝交添啦！ 傻瓜。瓜嚟噶 ，Roro， 我哋好姊妹嚟噶，我点会舍得同你绝交呢？系咪？ 你真系啊，口是心非啊，系咪啊？啊，你好似 EQ 好超高咁样讲得出，做咗到啊你？ 正所谓爱是盲目，当所爱是你。 呕啊！ 如果俾咗系我，我系唔会介意另一半嘅过去嘅。 你唔该，你快啲写低录低佢啊！ 好啊， 第时到你嘅时候咧，就喺度追查人哋嘅祖宗十八代嘅，话你听。嗱，我唔接受到咯，我未见过啲人啊吓，知道自己啊好朋友同咗之前嗰个一齐，最后都可以做得翻好朋友咯。 实不相瞒， 你嗰啲系咁嘅咩？ 唔通我 打乱通，咪打龙打乱晒噶？ 乱通先得噶，系咪先？ 我想话打龙通。 沙莲，所以我都同你讲啦。唔通我同你老公以前相识，我又话过你知咩？ 你讲乜嘢啊？啲嘢唔可以你咁讲噶。 嗱，爱情专家咧都有教路噶。其实面对住呢啲情况嘅话咧，应该系要心平气和，双方面咧讲下个感受系点样嘅。不过如果真系你嘅好朋友恋上咗你嘅前度，你又接唔接受到？听完首歌翻嚟倾下吓。 下个寿命天起就不见， 是我未复原，没法自离开这视线。六百天重复总没改变，你我的一切没了没完，人重逢惜别再会面。看见你与他真是绝配吧，又是像我般恋上别个，幻想你会抱着我可不可。前过再好都要果断再成为纪念，但我眷恋要爱我不懂欺骗，想吻你又恋，谁承诺过愿陪我日后每天，现在难的孤恨扎线，从前情侣从头来过只得情侣，再没法牵手该蜕变。 音乐杯二嘅前度啊，我哋揾翻黄耀祖同埋桂花田一齐嚟倾下先啦、 啊、吓。好啊，好啊，好啊。今日咧，我哋咧人妻嘅故事咧就系讲紧啦，当你嘅前度恋上咗你嘅好友，其实讲真啦，我自己嘅经验啊，读书嗰阵时系最多的，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系啊，圈子比较又紧密啲又细啲咁样咧，系真系都几多嘅。 我见到话桂花田个样好似好， 唔系啊，佢冇读过书啊，佢逃咗学啦。你同佢讲话读书好多个，系咩？点解我唔觉嘅咁样？ 呢啲咧好简单，中意就中意，就唔可以咁样咧。我又冇经历过啲朋友咧会系咁样，即系吓。中意人哋个即系中意自己个 friend， 但佢真系前度咯，你都讲到明咯， 系啊， 系佢同你一样嘅，佢嗰个人都可以同桂花田你讲同一番说话，我人好简单噶，中意就中意咯，系咪一模一样啊？同你讲个对白， 勇往直前， 系啦，佢已经系甩咗拖，咪同佢一齐咯， 系啊， 但系问题明明之前我哋即系可能系三个两姊妹加个男朋友咁样，大家成日齐娃娃咁样，虽然你话分咗手啫，都唔系可以。虽然是分了手， 都系讲咗分了手啦，已经 都唔系可以拥有，容许俾你咁样拥有咯， 冇拥有啊，分了手咯。 点解系咪即系嗱？我都系想问一下啦，作为一个女人啦，女性嘅角度去出发，觉得呢件事系好尴尬嘅，定系觉得好垃圾，定系乜嘢咧？ 嗰个隔篱个姐妹根本你都唔去，根本就系一早已经喺度 谋住 ，就直。住我呢个姐妹后借啲嘢去亲近啊，又或者之前，如果唔系根本冇可能你会中意我隔篱嗰个。 点解你会谂到咁负面嘅啫？你唔俾咧，可能系咁啱咧，三人行或者四人行咩都好啦，可能佢哋一向都拍拖嘅。咁跟住分咗手咯，咁跟住可能好正常咧，可能系个女嘅，可能就会话：哎呀，我同阿强分咗手啦，阿明啊，好惨啊，咁就倾多两句。可能佢突然间发觉，哦，原来咧。佢都几好嘅、哦，咁会唔会咁样咧？ 爱情嘅种子慢慢散播， 突然间咯， 你系咁，你可以同我 冷静啲啊！戴安娜， 戴安娜冷静啲，冇理由有关卡米拉事啊呢坛嘢。 对于呢啲所有咩前度啊、现任嗰啲咧，佢好容易投射咗去戴安娜卡米拉度。 清讲清讲清讲， 戴安娜唔系走咗佢，点会有得啲机会啊？你话我听。 唔关咩事啫？唔关咩事啫？ 嗰个例子有啲唔同嘅，我哋今次讲紧嘅情况咧，系冇中间冇交接。嘅，即系譬如我如果咁样讲啦，嗱，唉，唯有攞我哋三个嚟做例子啦。 好啦好啦好啦， 我同阿桂花田拍咗好耐拖嘅，我哋性格不合分咗手。 系， 如果隔咗一年之后，阿豪仔就系我嘅老师 嚟嘅。我就中意咗黄耀祖啦。 桂花田，你接唔接受？ 宁愿死，宁愿死， 宁愿死，比死更难受。 跟住见到阿祖咁伤心，曾祖就于是乎安慰黄耀祖。 啱 key 喎， 呢个可以写第二 暗中 第二集，第二集，跟住桂花田。眼突咗出嚟，佢话唔系话， 我知你死佬，原来系咁。 喂，唔系中间系有隔到一啲时间嘅咧，阿女性嘅代表 唔得，我真系都接受唔到。我如果系我系嗰个女仔啊，即系我当系我中意咗我个 friend 嗰个女仔，我会同我 friend 真系先前我自己远离佢，唔再揾佢，唔再联络等等，即系叫做变相我唔系同佢绝交，只不过我唔会再去联络咁样咯。 咁我会觉得会好啲啦。 系啊，嗱，我身边咧系有呢啲圈子出现过嘅， 我都有 做少。同埋咧，嗰阵时我最经典咧就系嗰个圈子咧可以咁样氹氹转嘅。譬如你当佢涉及， 好啊，点样氹氹转嘅例子？ 你当佢涉及嘅，你当佢涉及嘅例子可能系 A B C D 去到 E 噶。咁跟住咧就系 A 同完 B 啦，跟住 B 同 C 啦，然后 C 同 D 啦 ，D 同翻 A 啦，咁样咧系真系会噶。即系呢个圈咧，你话佢哋系咪紧密到朝见口晚见面咧？又未去到，但系咧你话三唔两日都会见一次咧，都系有嘅。咁但系真系会有呢啲情况咯。但系咧，起码喺我听过嗰个过程里边咧，全部都系分开一段段噶。 系， 即系起码咧系真系咧，系啦 ，A 同完 B 之后咧，跟住 B 先发觉啊，不如同 C 啦咁样，然后 C 又同翻 A 啦，即系真系有试过咁样噶。 我亦都有啲嘅例子，例如 A、B、C 系三个男仔嚟嘅，三个都系好兄弟嚟嘅，由细玩到大咁样嘅。A 首先咧就同咗阿二 set 拍拖，二 set 就系个女仔啦 ，OK， 跟住分咗手咯。 set 啦已经要。 B 同阿二 set 拍拖，跟住就 C 同二 set 拍拖，但 A、B、C 三个继续可以做好朋友。其实对于呢件事嚟讲咧，我觉得 系 好拗头嘅，即系我係嗱，我又唔係去到阿桂花田去到咁唔得，斬攬。 唔係，我又覺得如果我着重我個朋友咧，我覺得我係一個朋友，除咗我都話，除非嗰三個男仔係中意專係玩女仔嗰啲人嚟， 唔 係㗎， 唔 係㗎。 嗱，如果 係 認真 嘅， 我點可能認得落啫？你明唔明啊？ 冇噶，佢真系觉得原来我先系最啱嘅咧，可能佢觉得原来我先系会最啱佢咧，咁所以佢可能系盘住呢个心出发咯。 咁点解会无端端有呢个感情嘅出现呢？ 咁边有得解嘅啫？ 咁就系因为你哋，即系你哋喺一齐啊 ，A、B、C 同阿二 set 一齐嘅时候，咁你 B 同 C 你一定系会哦，你对呢个女仔佢有啲嘢喎咁样。如果唔系你好难咁样分咗手之后又可以挞着咗第二个火灯嘅你。 的确咧，因为佢花田佢代表咧系有某一种嘅谂法咧，我都觉得系真实嘅。有啲人就会觉得我无论几咁爱你都好，但系如果咧我知道你 系 我好朋友嘅前女友， 系 佢就会觉得我基于咧真系尴尬，同埋咧基于唔想咧令到我兄弟咧，我即系。 左右做人难啊！ 左右做人难，话就话分咗手啫。咁但系呢啲嘢真系好，即系你谂下以前广东俗语咁多核突形容咩襟兄弟啊嗰啲咧，咁可能有啲人咧，佢真系会宁愿咧避咗呢个尴尬咧，佢就话佢唔会同呢一个所谓好兄弟嘅朋友咧就去拍拖嘅。 系 啦，但系嗱，你好难咧，即系去否定佢嗰种爱咯。即系可能佢真系话系，我知道可能我以前叫你系阿嫂，但系你而家已经唔系我阿嫂啦。咁我点解我都唔可以同你一齐咧？ 同埋有一样嘢， 佢就咁样谂咯。 我觉得男士同女士有少少唔同嘅，有阵时咧会个日久生情呢四个字都真系会出现。 系系系。 嗱，我哋之前咧就收到我哋即系知道讲呢个题目嘅时候咧，收集下其他同事嘅意见。 系啊系啊系。 女士咧，佢嘅意见都几激烈。 系啊，好激动噶，好啊，读嚟听下先。 嗱，佢咧就话啦，接受唔到啊， 接受唔到咯， 再见啊！尤其是如果我见到啊，我嘅前度缺。点传销变咗一个更加好嘅人呢，个心会觉得好难受㗎嘛。因为佢同我一齐嗰阵时呢死性不改喎。而家冇咗我同咗我个朋友喺埋一齐改晒所有唔好嘅嘢，咁係咩意思呀、啊、咁样。呢啲会唔会系女士嘅谂法呢？桂花田 咁一定会有喺度啦。咁即系问题，原本如果好地地嘅， 呢个 如果系好地地嘅，咁我唔会同你分手噶嘛，系咪先？点解我要接受呢个分手呢、這个叫做呢、這个嘅伤痛啊？系咪先？咁 仲痛紧咯，我 feel 到你仲痛紧。 系咯，跟住咧又有另一个女同事咧，佢经验就咁讲嘅。佢话譬如心仪嘅人表白嘅时候，自己犹豫唔想一齐，但系硬系就有人乘人之危，跟住就中意咗个女仔啦。 系啦， 就变咗咁啦。 咁 嗰又高大又威猛啦，你又真系咧好想咧就吓同个女仔讲，点解会咁样噶？ 我真系认真咧，如果你真系好姊妹又好，好兄弟都好咧，系唔应该有呢件事出现咯。就算 有阵时候我哋想咁发生情感，呢啲好难控制噶嘛。 系喎、 啊， 即系话又系猫冇猫唔食鱼啊？系咪咁嘅意思啊？ 又 唔 系，你唔好下下讲到好似咧，真系要偷声咁样先得噶嘛。 唔系啊，系。你真係覺得唔合理咧，因為你唔係因為認識到佢你個兄弟或者係你個姊妹先，你又唔會認識得呢個男人，啱啱先？咁、 哦、 你唔係從中去面覺得，哎呢、這個男人 原來要隔幾耐先得咧？即係我哋如果好似用翻疫症嗰個講法咧，你覺得呢段疫症愛情要結束幾耐，你先至可以俾佢同翻第二個人一齊咧？ 幾耐都唔得。 哇！咪仲衰过守山寡喎、 啊。咁你坊间咁多男人咁多女人，点解你要拣佢啊？ 咁冇办法噶，爱啊嘛。 唔小心爱咗咯。 系咯。 吓咗出嚟啊！ 咁咪错啦。 咁可能系你哋之前呢段系错嘅。 其实是你哋提早霸咗我呢个位咧。 哦，仲要 有 他杀赖落人哋度。 系咯，嗱，所以咧， 嬲住啊， 都系话翻俾你听，前度啊呢啲好朋友咧，的确好敏感嘅，可免则免啦、啊、吓。 新感染新型肺炎，东京占超过1000宗，是最多人感染的地方。其次是大阪，超过400人确诊。共同社引述政府高级官员表示，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开始协调听日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紧急事态令将会在后日生效。报道话，颁布紧急状态的地方计划以东京和大阪为主。安倍认为疫情在全国范围内急速蔓延，进入对国民生活和经济造成严重损失的阶段。在咨询由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之后，有足够条件就会作出宣布。国会上个月通过针对疫情的修正案，容许首相在疫情对生命构成重大危机和对经济造成重大冲击之下颁布紧急状态令。紧急状态实施之后，地区知事有权要求民众留在屋企，取消活动和关闭学校等的公共设施。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华南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大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97点，升261点，总成交金额424亿9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9蚊，升2.6；汇丰控股38.8，升9毫；阿里巴巴186.9，升3.2；银河娱乐41.95，升9.5；中国平安75.55，升5.5；中国移动是61.5，升9毫；友邦保险69.85，跌3.5；美团点评94.4，升1.5；中国海洋石油8.7，升1.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9.488，瑞士法郎7.935，澳元4.667，加元5.468，新西兰元4.558，欧元8.3874。每百日元对港元7.1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08。日经平均指数报18207点，升387点。港金现价报14975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7.78美元，卖出1619.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Cindy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咁湾仔的道路至道有爆水管，道路至道去湾仔码头方向近住红兴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一带就比较车多。咁而家天雨路滑啦，揸车朋友请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二台通识六十秒。 荷兰著名后印象派画家梵高的作品《春天的花园》被盗，引起各界的关注。这幅作品原本是收藏在荷兰拉伦辛厄尔博物馆，而画中的景色就是梵高父母的故乡。在1883年至1885年期间，梵高回到爸爸妈妈的故乡生活。这一段时间，他的作品主题以大量的农民生活为主，而春天的花园亦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创作。梵高将他在爸爸家屋里面看到的景象画了落画里面。专家还分析，大部分的画作一旦成为博物馆的藏品，通常就不会再流入市场，所以就没有所谓市场价值。但是专家都估计，这幅春天的花园价值是介乎100万至600万欧元的。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六十秒。 做什么啊？又被老闆闹啊？喂，是老闆的嗜好都是闹人的啦。你老闆还要你成日都加班？喂，你这么想咯，你都一路做嘢，一路听风骚，你老闆都不知道的，那就当打个和咯。听我啊，早讲，现在就去 pantry 找个同事讲你老闆是非，调戏啊会顺好多的。 做什么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桂花儿、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今天真的冻翻好多，17度喎，因为而家 系啊，你知唔知啊？真系未食五月粽咧，真系 寒衣不可松。 我咧已经将嗰啲棉被咧收纳晒啦，跟住啲羽绒收晒啦，所以厚嘅衫摆埋晒啦。跟住琴日咧加被冇办法啦。 哦， 连我女咧啲咁年轻人咧，佢都话：阿妈，我有啲冻。 系啊，冻啊！但你唔使惊，你本身嗰张羽绒被系更新噶嘛？ 咪更新都有，都有个 冇问题，耐子冇问题啊。 用耐咗都会冇力嘅，你明唔明？ 所以成日笑我啊，真系，唉，我啊长期都系着住呢条啊紧身发热衫，几好，我好平安啊。 你记得着棉裤先讲啦。 真系 有啊有，我有着到啊，连续两日都有着，系啊。 17度气温啊，真系冻啊！17度气温，相对湿度93%，又湿又冻嘅一个早上啊。 系啊，咁咧嗱，我想讲下咧，喺呢个疫情之下咧，我哋如果话咧，有冇一啲改变我哋生活嘅状况咧？譬如之前大家就讲过咧，就话可能各行各业咧会有啲好嘅改变嘅，例如你话咩的士态度好咗啊，咩快餐店坐个位会松动咗啊，即系有好多呢啲嘢啦咁样。好啦，咁而家想讲下咧就系office 翻工嘅模式咧，会唔会因为疫情而有好大嘅改变？即系嗱，当下就有好大改变。你觉得有冇可能会令到呢个改变咧影响喺之后嘅工作环境里边咧？ 我估有一样嘢应该可能会出现嘅。Home office 会变得越嚟越多，因为咧以前咧其实大家成日都提倡弹性上班时间 home office， 但其实香港人咧就永远都系做啦，又要 OT 又剩啊，但系冇 OT 钱啊嗰啲咁样。我谂经此真系经此一役啊，经此一役之后，疫情个疫啊，跟住我谂真系会多咗，因为真系有尝试过，其实可能有啲嘅行业、有啲工种都唔一定要翻到公司度做，喺屋企度开会其实都可以啊咁样。 咁即系整整下。office 可以细咗个噃，即系话可能啲一啲过百人啊、过千人嘅 office 啊，譬如甲级者写字楼嗰啲咧，咁会唔会有啲岗位话？咦，不如你 home office 啦，咁我咪唔使预留个位俾。喂，其实佢租金都系一件事，会唔会系咁样？ 嗱，唔知道其中呢个方案啱嘅。咁因为咧，今日就有啲人就提出咗几个咧可能会改变嘅文化咧。嗱，即系呢个可能嘅啫，就系话喂，究竟会唔会咧？因为疫情之下咧，会改变以后咧，大家即系嘅办公室文化咧。嗱，第一样就的确系头先大家讲嘅，会唔会咧开少咗会咧以后？以后会开少咗会 咧，有啲老细本身好鬼死中意开， 冇错啦，系啦， 嗜好嚟噶，你冇得讲。 咪因为对老细嚟讲咧，开会咧，第一就可以见齐咁多人啦，佢会觉得咧可以聚集晒咁多人咧。第二咧，大家都要听佢讲啦，存在感好强。 嗱，存在感啊， 存在感好强， 真系 系啊，存在感好强噶，同埋好多时候你都会觉得咧。 以提面授啊嘛，我当住你面讲咧，你啱觉得咧就你就听到啦。send email 好似好唔稳阵咁样，你收唔收到个 send email 咧？ 又唔知你有冇睇到？ 系啦，嗱，咁咧，所以有人就预测咧，即系大家一齐好似当系预言推理咧，究竟由于而家大家不停就 home office 啦，咁你梗系做啲咧。可免則免啊！你唔係非必要嘅會咧，你都唔想開噶嘛？可能就話得啊，大家可能CC咗全月就算數啦。咁唔係下下都想聚集大家嚟開會咧。咁有人又估計啦，佢話。你估咧疫症之后咧，会唔会老细发觉其实唔使开咁多会都 OK？ 啲主管可能都发觉原来唔使开咁多会都 OK， 就会喺以后改咗啲会，可以精简咗佢，规模细咗咧。你觉得有冇可能会变成呢种咁样嘅新景象咧？ 我觉得有可能系咁嘅，系啊，但系希望佢哋保得住份工。 是啊、 如果保得住嘅话，有会大家都会开啦。 系啦、啊，系啦、啊，系减、啊、省咗，其实冇问题嘅。最紧要嗰个岗位喺度嘛。 但我 起码咧，啲老细佢哋试过，尤其是好多老细咧，即系听啲朋友讲啊吓，通常都系长辈少少嘅 boss 咧，即系旧式少少嘅处事方法咧，就会觉得有阵时真系要攞出嚟倾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大家面对面先得嘅。可能佢哋而家真系试过啦，都觉得哦，咩都要讲到咁实嘅，佢哋都识做噶，可能 系啊， 会开小会啊吓。 我就悲观啲嘅，因为都系头先嗰句啦。面对面的存在感太强了。 我话事我叫你做乜嘢、 啊、我都是怀疑他们不会改的这件事。 是觉得 你在家里是会偷懒、 啊啊。这个就是第二个了。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第二个呢，他们说有没有可能会带来的改变呢，就是刚才桂花田说的东西了，就是说由工时的制度就变为呢责任制。即是什么意思呢？以前呢就我不理那么多，总之你朝九晚五我要见到你的。 是我或者你做完完成工作 你坐在这里就是。你将个人交咗俾我啊！ 系啦，你准时翻工同埋准时收工打卡咧，系佢最需要见到嘅嘢嚟嘅。但佢话咧，由于而家疫症期间咧，就变咗系好自由弹性噶嘛。 嗯、 除咗个别你去咗行山嗰啲另计之外咧，吓， 即系你打咗卡啦，俾人哋知道啦。 系啦，你嗰啲打卡就唔好啦。咁佢话咧，大部分嘅打工仔都系自己喺屋企做嘢噶嘛。 嗯， 咁大家呢轮就好爽啦，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老细终于咧都会放松啦，佢会信任咧，就系、是、你喺屋企你有交功课，你有开到会，有交报告咩都得啦。佢话呢样嘢可唔可以喺疫症之后咧改变到个思维？就系话老细啊，咁其实呢个礼拜我唔一定要翻足咁多日啦。 嗯， 我喺屋企我搞得掂啦。嗱，以前都试过啦，成二月、三月、四月啦，可能去到五月我都试过系咁样啦。你信得过我啦？可唔可以喺之后我都可以今日喺屋企做嘢得唔得咧？ 嗱， 你 觉 得有冇机会改？ 我都呢个有一半一半。 系 系咧，因为其实呢个都系一个趋势嘅，尤其是好多嗰啲科创公司一早已经讲咗啊，其实你屋企又有一啲嘅小朋友可能要照顾嘅各样嘢嘅话咧，都已经咧，即系其实就算香港我都见到有啲朋友系咁啊吓，佢系在职妈妈嚟嘅，就算疫情之前咧，已经公司台讲，不如你翻四日啦，俾多日时间你咧屋企 home office， 等你可以见多啲啲小朋友，即系其实佢哋慢慢有阵时有转变，佢话但系你要做嘢嘅，咁即系我觉得呢一个趋势系有机会推广到嘅。 系啊，阿秘书田，你觉得咧？ 系啊，我觉得系可以，因为之前都系咁样工即系做过啊嘛，其实同埋又冇即系。即系冇甩漏嘅效果，做到效果。 咩做啫？讲真，份份工有几多单要开，有几多会要开， 可能系因为 咁。系咪？ 其实又系，即系可能到当回复翻正常嘅时候咧，可能呢样嘢咧就未必得。不过我想话，如果譬如好似阿豪仔话斋，我一日啫， 系 我一日嗱，你唔好扣我粮，唔系又唔好扣我粮，唔好扣我假期。 我知你准我唔使喺度出现得唔得？ 系啦， 你会唔会做嘢嘅先？ 做嘢照做嘅， okay. 只不过唔系 office 嘅， 系 咪咁嘅意思？ 系啦，系啦。因为佢就希望令到老细信个打工仔， 我觉得可以， 我都觉得会多咗 一日半日系 O K 嘅，但系话枕住话喂，唔好意思，我有好多咩原因都好啦，要咁样做，整啲下老板，不如你走啦咁样，你咁忙，你咁唔得闲， 系啊，因为而家呢三几个月咧，我谂系充分证明咧，以前好虚浮，好虚浮呢个字，咩 home office 啊，咩意思啊，屋企玩啊又玩啊咁样，呢几个月都要证明咗咧，其实都做到嘢嘅， 唔系，但系呢几个月咧都有啲老细。你会睇到咧，嗰啲人系 home office 系废噶，另外一扎嘅废人，其实喺个公司度咧，就算你冇翻公司，都会浮现咗噶。因为我啲朋友咧，佢哋 home office 咧，佢话边一啲咧。 好似样，你会觉得佢扮做嘢啦，嗰啲其实老细都睇到噶。每朝九点一定就有 email send 出嚟，因为佢都系刷另外一个嘅存在感，就话俾老细知嗱，我打咗卡噶，掉晒俾公司知点样。但跟住咧，你再 send email 俾佢咧，好耐都唔复，并非好似九点第一封 email 咁早噶。佢话呢啲未知道啊，其实根本就扮翻工咯。其实嗰啲时间就唔系喺屋企度，唔系 home office 紧嘅咁样。 所以咧，第三个咧有啲似头先讲嗰样咧，佢话。佢哋預計嘅就話，有冇可能咧會令到擦鞋文化咧減少喎？ 哎呀，擦唔到啊！ 嗱，因為冇得當面撲大腳擦鞋拍馬屁、啊。 我想話，如果有呢啲咁嘅喜好嘅人咧，佢係會翻工，佢唔會選擇喺屋企。但係而家新一代嘅人咧， 好了解辦公室嘅文化、啊。 所以我同桂花田今日翻咗工啦。我哋特登唔俾黄耀祖翻公司，耶！ 死 系啦， 你哋两个真系唔见棺材唔流眼泪 啊！系啊，冇错。 因为新一代咧，佢哋唔兴呢一套。你唔中意我，我哋唔中意我屋企，屋企你出声咯，你我咪唔做咯。咁佢即系佢哋唔需要呢样嘢，所以 home, 自我啲 系啦 ，home office 啱佢哋多啲咯，即系会咁样咯。但系即系我哋即系学你话斋，我哋呢一辈啊，坐喺度就系、是，我知老板中意我坐喺度，我坐喺度就等于做嘢，咁咪顺应民意就 系 咁样嘅啫嘛。 因为 有一扎人咧，佢哋会话咧，佢喺公司度最忙系咩咧？就 系 扮忙， 系 啦咧就系废人之中嘅极品。 老细你睇下，老细你睇下，老细你睇下，老细你睇下， 系啦，佢但系所有个 project 嗰啲嘢，你如果你问佢嘅话，我唔知啊，你都系问翻 Mary 啊，你问翻佢。佢话呢一扎人咧，而家系好突显到咧，佢喺公司系冇作用， 系啊，冇存在感。咁嗱，佢好美好嘅一种推论咧，佢就话，由于佢哋冇办法兜口兜面对住老细擦鞋啦，咁所以咧，佢话咧，老细咧。判断员工的那个那把尺呢就会突然间呢由以前的表面功夫呢就变成是呢真实功夫。 是 因为他说以前老细咁望住㗎嘛你又有开会哇你又擦动我拎粒粒喎就会鍾意你。 好多嘢咁 样。是啦但而家呢由于冇机会 擦。 擦 緊我鞋。 佢就纯粹就话靠呢啲呢唔知有冇可能呢唔知有冇可能啊佢就话可能当疫症过咗之后呢个老细呢就会哇隻眼突然间雪亮咗好多啊终于都知道呢原来豪仔同桂花田真係擦鞋㗎你擦得几好啲。 做嘢嗰个嚟㗎虽然喺 屋企。係啊不过好似好美好啊。 咪都要睇下个老细观唔观察到呢件事。 係啊。 但个老细系咪都系废嘅。 啱啊如果佢系废嘅咁你真系冇意思㗎嘛。 唔系我觉得。 睇唔到嘅就系边个喺唔喺 office 做嘢佢都唔知嘅根本就。 因为点解我有啲悲观呢我成日都会觉得呢的确患难就会见真情。不过呢亦都有一句㗎嘛可以共患难但通常共唔到富贵㗎喎。到当呢歌舞升平嘅时候呢以前睇嗰啲历史小说都系㗎嘛。佢呢个时候唔需要你嗰啲呢督口督鼻嗰啲忠臣㗎。佢就鍾意嗰啲话老细我哋今日一齐去饮啦我帮你攞咗位啦。喂咁佢都过咗疫症啦。我梗系鍾意返呢啲啦系咪先。 但系问题系老细会鍾意但系呢喺如果系 home office 嘅同事与同事之间呢可能又冇咁良性竞争多咗个恶性竞争。即系话哇咦嗰组嗰啲人咁努力啊即系有样睇到㗎嘛。但系大家 home office 你唔知道交咗啲咩俾老细㗎嘛。 都可能是的。 可能会不会我不知道。 少了埋堆咯有些人就说埋堆机会少了、因为大家都在自己家里啦。但其实可能呢究竟会不会我们太天真 ,home office 呢一样有他们呢那些 是 的有一样有擦鞋啦有斗争啦可能一样会有比拼啦。 有分分钟呢他擦了鞋他用 email 或者 WhatsApp 咋嘛。 是 的。跟住我们连那个行去老细房的动作都没埋。 其实我成日都可以暗砍做到这样东西的。我每次交稿俾我老细咧，我都系拣凌晨三点先 send 咧。佢每日收到都话你好勤力啊，你半夜三点都交稿咧。 系啊， 我呢啲功夫啊做好多噶。 我话俾你听，我系你老细话又 last minute 吓、要我半夜起身睇啊，你又似你。 不解释，不解释，奄奄一息，话我要安静。不准给予反应，越麻木越盲目，即使心息，明天继续安于舒适，习惯不变，远视，受于心中的声音，安稳找不到慰问，手机分分钟。更深欣赏 一对玻璃心。 I am the lonely 中文噶， 系啊， 佢个 呢个字阿豪仔头先话好难写啊，咁样我话佢再望唔系啊，都唔好难啫。 上 面一个上 面一个好似四 字 啦， 好似四字咁 啊，名字啦，即系话下边就姓袁啊，袁咏仪个袁啦， 阿袁国勇教授， 袁国勇个袁啦，有唱歌嘅朋友叫张美仪，咁呢个字点读咧？就读个琼字嘅，系啊，咁啊，系咯，所以我哋听歌学多个中文字。 嗱，琼呢个字咧，唔知可唔可以成为今年嘅其中一个嘅，我哋成日话有热门嘅搜寻字眼噶嘛？但我估如果而家到四月份嘅时候，除咗咧肺炎之外咧 ，Zoom Zoom 呢一个字咧，应该都可以成为暂时嘅呢其中一个嘅热门啦， 跑出啊！ 系啊，因为咧，其实咧，大家都知啦，喂，成日到我哋头先话 home office 啦，咁要开会啊，各样嘢嘅话咧，好多人咧都会用咗一啲嘅视像嘅应用程式，就一班人一齐开会，又或者一啲教学上面，我哋都停课不停学啦，系咪？就用多咗好多 Zoom 咧，就去做一啲开会嘅嘢。不过慢慢咧，呢一个嘅应用程式咧，又有唔同嘅资料渗咗出嚟， 系 咧就系。有機會會滲走咗你嘅資料出去、哦。其實上個禮拜香港發生咗一單嘅，就喺、是、一個嘅學校裡面度啦，就係佢哋用緊呢一個嘅視像會議嘅形式啦，用緊呢個嘅程式啦，就去做一個集體 online class 嘅 教學，係啦。 竟然咧就有一啲嗱，學校係咁形容嘅，就話喺個畫面裡面短暫播放咗一啲令人反感嘅內容。但里面是啲乜嘢内容呢？有啲家长就话 咧，好多人嘅反感定义唔同嘅喎。 系啦，家长就话咧系有啲色情同埋暴力嘅图像。 系啊， 喺上紧堂嘅时候咧，就好似真系好似俾嗰啲黑客嗰啲咧 hack 咗入去佢哋嗰个上堂嘅课程里面。 会唔会系有啲同学唔熟性咁咪自己上在坐？ 即系播紧片啊？会唔会自己唔熟性？ 又唔系嘅，因为其实学校后屘咧，即系都有去处理呢件事啊，即系好严正地去处理。呢件事咧，唔係啲同學仔自己唔生性嗰啲咁樣嘅，係 老師唔生性， 係啦，係老師喺隔離老師， 有機會係俾人哋 hack 咗咁樣，但係唔止呢一單，因為咧原來咧有好多唔同外國嘅譬如紐約市嘅教育部門咧已經講咗啦，呼籲佢哋嘅學校咧就唔好再用呢一個應用程式， 係 NASA 美國太空總署亦都有講到同樣嘅內容。另外一啲咧好大嘅公司，譬如嗰、那個電能車嗰個咧，嗰、那個牌子咧，其實都有講到咧，就係話，喂，我哋覺得咧。 唔係好安全啊，所以呢有機會呢就將你哋嘅個人私隱呢就會傳咗出去，呼籲大家呢就唔好咁做，而首先呢佢哋自己呢就已經停咗唔再用 Zoom 呢個 app 去開會啦。 哇，咁即係話如果你而家用 Zoom 嘅話呢，可能就真係將你嘅嘢呢就 Zoom 俾其他人睇㗎 喎。 係呀，真係放大俾其他人睇㗎 喎。佢話而家呢因為呢近排即係因為疫情關係呢，佢因為免費下載㗎嘛，單日佢試過高峰期有10,000,000人上載啦，咁跟住咧，佢話去到上個月啊，已經暴增到2亿人口有呢、這個有呢、這個呢、這個應用程式啦，係啦，跟住佢話20个國家90,000+學校咧都係用緊呢個程式㗎， 佢 都數字都幾好幾犀利啊，都 係啊，佢哋嗰個即係主辦單位啦，你咁講啦，佢哋自己公司咧，其實有就住呢件事咧係。發表達一啲嘢嘅，聽完其實仲驚啊！佢就話咧，其實今次咧，即係佢哋都會再諗翻承諾咧，將會提供點對點嘅加密技術。咁你聽到咁會安全啲係咪？不過就話。技術是不會在未來幾個月裡面出現到的、所以呢即是來的幾個月都不可以加密了，而他們的老闆呢更加說的就說如果我們會再次有差池的話呢，其實我們應該就真的了，即他們就會完結的了，即搞不定啊，即可能會有這樣的情況，所以大家現在每天都可能在公司、在家裡、在課室裡面用心來 心去的嘛， 大家這麼緊密地去用點到2亿個用戶嘛，是 是、 其實大家都有了，是不是 我都立刻變得開始有一點害怕這樣。 但系而家咧有啲麻烦啊，因为咧佢有两个漏洞咧，有一个就易啲嘅，佢就话可能会即系你个镜头俾人睇到咧，咁可能你话喂我平时我贴住个镜头，又或者咧我 zoom 嘅时候咧，如果我冇系啦，或者我冇乜特别嘢就算啦。但系佢有第二个漏洞，头先都讲咧，其实佢有机会可以咧入咗你部电话或者电脑里边咧， 系啊，呢个先紧要。 佢会改你啲嘢或者攞你啲密码咧，咁呢个就真系大件事。而家譬如话你好多家居银行啊、网上理财嗰啲咧。即系你冇谂过呢、這个程式，就算你 download 咗你唔用，原来都可以出事噶。 或者你 download 咗，俾你个仔、俾你个女咧上一啲网上嘅课程嘅话，但其实都有一个可能性，虽然暂时唔系大嘅，但 系 有人就会入到去攞咗你嘅资料咯。 我一阵间又要用 Zoom 嚟拍嘢啦，我有啲惊啊！而家我今日着衫得唔得睇啊？有冇走光啊？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话，虽然香港确诊数字比起外地不算多，但已经做好准备，如果短期内增加大量确诊个案，会考虑将病情稳定或者没有医疗需要的个案转送到社区隔离设施，包括鲤鱼门度假村或者骏阳村等，继续隔离以及接受病毒检测，会继续探讨措施的可行性。高拔升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话，自上个月中确诊个案急速上升，由单位数变为双位数，亦都有部分的本地确诊个案未找到源头，对疫情感到担心。他说上星期起陆续启用二线隔离病床，现时有大约80名康复中和情况稳定的患者转到二线病房，希望可以减低隔离病床的压力，应付日后需求。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2020-21年度的财政预算案。议会阵线议员毛孟静关注政府用公帑采购口罩，要求政府公开政府各部门采购口罩的数目和涉及金额。公民党议员郭家麒不满政府未有公开内部分配惩教处口罩的情况，质疑是否想隐瞒口罩流出市面的情况。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仪祥说，部门部分口罩来自惩教处，亦都有部门是直接采购，但认为公开口罩数目会影响政府议价能力。他又说申诉专员正在调查，政府已经提交资料，过往物流处亦都是供应口罩给政府部门使用，惩教处亦都会卖口罩给外面的机构。南韩过去一日新增47人感染新型肺炎，是自2月底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最少的一日。全国累计10,284人确诊，186人死亡，近6,600人康复。 新增的病例中，13宗来自大邱市、首尔和邻近的京畿道，分别有11宗和8宗新确诊病例。美国纽约市布朗克斯动物园一只老虎被验出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相信是全球首宗老虎感染个案。动物园说染病的是一只四岁的马来亚虎，他的姐姐、另外两只东北虎和三只非洲狮亦都出现干咳的症状，部分表现出气喘和食欲不振。动物园相信他们是被园内一名没有出现病征的职员传染，强调所有的动物目前情况良好，有望康复。动物园上个月16号已经因应疫情暂时关闭。美国兽医协会和联邦疾控中心重申，出于谨慎起见，建议新型肺炎患者应该限制和动物接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大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93点，升257点，总成交金额429亿6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9.2升2.8，汇丰控股38.75升8.5，阿里巴巴187元升3.3，银河娱乐42.2升1.2，中国平安75.55升5.5，中国移动61.6升9.5，美团点评94.4升1.55，友邦保险69.8跌4毫，中国海洋石油8.7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8.95，瑞士法郎0.978，澳元0.602，加元1.418，新西兰元0.588，人民币7.095，英镑对美元1.224，欧元对美元1.082。日经平均指数报18,274点，升454点。港金现价报14,975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6.9美元，卖出1,618.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atherine， 是一个幼稚园老师，希望香港医护人员俾心机撑落去，我哋都一齐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政府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的零售业资助计划，而家接受申请。售卖实体货物的零售实体店，只要今年1月1日前在香港已经开业，持有效商业登记证，并在申请当日仍然营运，每间店铺可以上网申领80,000元资助。登入网址 retailsubsidy.gov.hk， 上载有效的商业登记证等所需文件就可以。截止日期是4月12日。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放心，不是鬼故来的，每晚出没在你隔离的其实是 望向星空，谁未星体不可以碰，在我手中中摸不到那脸容，随我身上最喜欢的不可以碰，夜已空空，踏遍西岛找不到他芳踪。 每晚出没的是寂寞，One Promise 新作品将寂寞比喻为怪兽，主题和曲风上面都跟他们以往的作品很不同的。这种男人的感慨，你又有没有共鸣先？ 纵使越老， 曲 One Promise 填词有林若玲，监制周石汉。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 One Promise 寂寞的怪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嚟到最尾时间，又要介绍一本书俾你睇，啱晒喺疫情之中咧，你慢慢抡就慢慢及嘅吓。今次呢本书咧， 睇就睇啦。 系啊，呢本书咧，其实个名咧，你可能冇听过个，你可能冇睇过书名，但系咧呢个名词你一定听过，你甚至乎可能话系咩？乜原来系嚟自呢本书噶咁样？ 哦，系、 okay、啦，三个字， 系 潜规则。 咩话？ 潜规则系咪成日 呢个字？ 成日听啦， 這個、字原来嚟自一本书。 系啦，系啦，嗱，我哋成日都听潜规则，潜规则噶啦。咁咧，究竟佢系几时出现嘅咧？同埋究竟佢讲咩嘅咧？嗱， 系咪古书嚟噶？ 唔系，潜规 则咧呢几年先至出现咧。 呢十年啦，起码有十年啦，系啊。 通常咧，嗱，我唔知道我嘅理解有冇错啊吓，即系话，譬如可能喺譬如我哋电台行业咁样啦，我哋就做呢个行业，有一啲嘅规矩咧。冇寫到明嘅，但係大家做緊嘅話，暗地裏又大家都知道，我哋就叫潛規則，係咪咁樣去解讀咧？ 呢個係我哋民間咧好常用咧，亦都係啱數。譬如我哋成日咧，你見嗰啲咩娛樂圈啊，成日都話咧，喂，潛規則啊，有潛規則，即係咩意思咧？ 咁噶啦，你咪唔知又話咁。 係啦，嗱，咁係咩意思咧？如果你咁樣理解咧，即係話佢首先叫得潛規則咧，即係話佢有個浮規則啦，或者叫做 免嗰陣 免嗰陣啦。 潛因為潛即係底啊嘛， 睇唔到嘅。 其實係佢又冇講咁明係底喎， 係啦， 即係 under the table 啊。係 啦， 佢又唔係底喎，如果係底嘅就唔係潛，係沉啦。 潛規則係啦，即係個潛規則咧意思即係話咧有一陣喺面嘅，不過有一陣咧就喺下邊嘅，面嗰陣就睇。到嘅，不过咧下边嗰阵咧你望唔到嘅，但系真正有用嘅，请问你系面嗰阵定系下面嗰阵？ 面嗰阵一定有用嘅，你写咗喺度都要遵守 啊， 法律一样噶嘛，校规一样。 底嗰阵咁又何解会有咧？ 系啦， 即系话其实浸你唔使。 系啦，唔系所以 浸你唔死嘅。 所以如果我哋咧用我哋普通理解咧，其实已经好啱噶啦。即系话，譬如头先你讲娱乐圈，可能表面上就话，喂，明明系话咧，大家就咁嚟试镜咧，只要你演技边个好或者边一个咧啱咧，就可以请我噶啦。 机会系均等嘅，应该 系啦。呢个就叫做面嗰阵。咁但系咧，点解跟住啲人就话潜规则咧？除咗原来咧系要去到总监个酒店间房里边倾嘅， 又或者个潜规则就系话，喂，咁两个都差唔多、哦，咁嗰个啊年纪轻啲啊嘛，可能就会好啲咯、哦，或者嗰个咧个爸爸系。娱乐圈中人嚟嘅， 乜乜大代，乜乜代表，即系讲到咁样啦吓。呢个就我哋咧，所以其实咧，唔使好深奥嘅，即系大家耳熟能详咧，成日都会用到话咩叫潜规则咧咁样。好啦，咁究竟呢三个字系嚟自边处嘅咧？其实数下手指咧，头先我讲十年咧，都系数短咗啦。其实咧，因为我手头上呢本书咧， 其实应该唔止系咪啊？ 起码2000年。即系有二十年前，系啦，咁啊呢个咧都系非常出名嘅一本书咧，叫做《潜规则》。咁咧呢个佢个副标题咧就写住中国历史中嘅真实游戏。咁咧作者咧就叫吴思，吴思咧其实亦都系咧有写好多咧一啲历史嘅散文啦，又或者啲研究咧。佢有另一本咧都系好出名咧，就叫《血仇定律》咧，都系讲佢里边历史嘅一啲总结嘅。但系咧《潜规则》。真系出名好多，你未听过呢个作者名，你未睇过呢本书，但系呢个名词就已经皆知巷闻啦。 我想问咧，用潜规则呢一个名词之前咧，我哋系讲，我哋用一个咩名去代替呢一样嘢噶？ 我哋可能会讲咧，未必一定系台底价，因为咧其实潜规则咧， 你明噶啦，我都成日都系呢一个，你明噶啦。 又或者可能话俾人哋腐败咗，或者你会用走后门咧，你会用好多唔同嘅名词，系啦。 你咪唔知啊话，通常啲人都系讲呢句说话啊，但系我觉得潜规则呢三个字。几啱嘅嗱，讲得几啱，我唔系话即系呢一样嘢系必须要有，但 系 解说得几好。 系啦，佢就会话俾你听咧，究竟潜规则系点嚟嘅嗱，所以咧今日想介绍下佢呢一本咧，就讲话中国历史里边咧嗰啲潜规则咧，佢个标题就咁样写噶，凡游戏就必有规则。 嗯哼， 不过规则咧就未必会明讲噶。 系， 而明讲嗰啲咧，亦都未必系当真嘅。 哇，好复杂啊！嗱， 所以咪潜规则咯。 呢几句咧，我觉得好紧要嘅， 系咪啊？ 就是、玩游戏一定 要有 规则， 系， 而你一定要遵守咗呢个规则，你先至可以玩到呢个游戏嘅。 系， 即系我系咁谂嘅。 系。 但 是規則未必明講， 真實的社會裡面就真的好像潛規則，因為我聽你這樣 說， 潛規則還重要過真正的規矩。 沒錯啦，譬如呢，我們進入他這本書的章節，我們可以看那些歷史的遊戲。首先他要呢，這個作者吳思呢，他想你認識一個道理，就是究竟你覺得掌握潛規則的人呢，你會不會覺得一定是位高权重的人才会掌握到，我哋有 定立个规矩噶嘛？ 系啦，系咪先？桂花田会唔会都觉得系啊？ 应该都系啦。 应该系。 仲系一 group 人， 系 group 咧就系咧好近嗰个上司， 系 即系好似 即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嗰啲太监咧，即系朝到嗰啲太监嗱。其实皇帝未必一定要有呢个潜规则噶，但 系 个太监就自己帮个皇帝揸咗话咗好多事，要同其他人沟通，佢就系嗰个中间人啊嘛。 系 有阵时，我觉得呢个中间人会定呢啲潜规则。 系啦，嗱，佢咧第一个章节就话俾你。听咧，所谓潜规则咧，好多时就唔需要系位高权重嘅人嘅，反而咧，佢话佢只系一个喺职位上面低无可低、卑微到不能再卑微嘅一个所谓咧，即系一个小卒，但系佢都有机会可以定立一个潜规则。点解咧？嗱，譬如好简单，佢举个例子咧，佢就话哦，以前咧，佢哋就试过咧，即系兵部啊。佢哋咧就有個規矩咧，就係話嗱，邊一個士兵要升官嘅話咧，就論功行賞。譬如話咧，你喺敵人，你喺戰場上面咧，你斬咗幾多個敵人嘅頭翻嚟，你就拎個頭上嚟。哇！你有十個，啊桂花田有20個，咁啊桂花田咧個功勞就大過你，咁我就會升桂花田嘅啦。嗱、 嗯 啊這個、呢個咧就係佢嗰個規則係咁樣噶嘛。 嗯、 但係咧點知佢話咧？當時個規矩咧就有一個兵部裏邊咧一個門前小卒。咁咧佢就会收大家嘅报告嘅，你就话你写咗十个，佢写咗20个，佢、哦、咧就会将你哋写嘅报告咧，嗱你听下佢嘅做法咯，佢会将你其中一个字咧就攞毛笔擦咗佢，咁然后咧仲喺隔篱咧就写翻个一个字上去，譬如话咧、 哦、 你 改咗你嗰篇文， 我有十个人头嘅，譬如我同你讲10个10咁样写咗， 系啦，佢就会将你咧嗱你听多次，佢会点样咧？佢会将你个一字擦咗佢， 系， 跟住再写翻个一字喺度。点解咧？系啦、 啊， 你唔明咧？嗱，即系个一字嚟嘅啫。譬如阿祖就话我有10个人头，佢就会将你个一字咧查咗佢，跟住咧，但系佢又同样写翻个一字，然后先至交呢份报告上去。请问点解要咁做？ 我睇唔睇到嗰个查咗个一字？ 你系边个？ 我系睇嗰张嘢嗰个人。 有最尾，譬如你就 系 嗰、那个上面个军官嚟嘅。 系啦，交俾我。 系啦，冇错，你系交俾你嘅。 我 系 睇到嗰个。 系啦，佢但系佢特登要咁做嘅，佢特登咁做嘅系。 即系话呢个 你用我之前嗰个经历啊，我运输处个经历，你会容易理解啲噶。 你无端加插咗，我又谂唔到。 哦，系咩？ 嗱，我会觉得咧，即系交到上嚟咧，即系话，咦？即系呢个改过噶喎。 系啦，系啦， 改过嘅嘢，我都 就会改过就有自信啊。 系啦，系啦。 改过嘅应该 系 有啲嘢嘅，咁但系有啲咩我又唔知道。 唔系你好接近啦，估唔到佢有啲遗根喎。 我冇啊，完全 系啦，有啲遗根喎、 啊。即系有啲嘢，咁即系即系一个 message 嚟嘅，俾佢个上司，系话俾你听，嗱，你收呢个人啦。 呢个系我睇好佢嘅， 唔系啦，咁即系反之，即系唔系啦，即系呢个人 都唔系。 我 开 估啊，嗱，因为我觉得正常嘅，我哋全部都唔系嗰啲勾心斗角嗰啲权利中人啦，我哋唔系啊嘛。嗱， 我系咪扮得好？ 你谂下， 加唔到个名。 佢个做法系点样咧？佢都系收咗，譬如黄耀祖份报告，我帮你收噶，我系负责做信差，我拎上去，我本身乜嘢职责都冇，我就系递信嘅啫。但我特登将你嗰行字嘅一字查咗佢，再写翻个一字交到俾老细，老细就会问啦、啊：等等，我想问一下，点解呢个报告会查咗个字噶？ 系 点解又会改咗个字噶？咩事啊？跟住我就会话：哦，咁啊，可能呢份报告唔系真噶、 啊， 改咗字嘅，你都唔知佢之前写乜。而家系讲紧份军功报告，佢话佢杀咗几多个敌人，但系个敌人数量上面改咗。如果你问我啊，老细，我乜都唔知，我就觉得呢份报告咧唔系完整嘅，因为佢查咗。个老细就话系弹翻落去，叫佢再改个，叫翻黄耀祖你问清楚佢究竟佢写过啲乜字，跟住佢就话收到，我就会拎呢份报告嚟。阿祖啊，唔好意思啊，就我递交上去咧，你 你睇下你个自己写咗个字错咗，你交翻。 我冇查过喎、啊。 哎呀， 查到嘅， 唔知点解咧？你改翻先啦。 咁 如果你一路都系咁样嘅话咧，譬如话因为要论功行赏噶嘛，咁咧你就有排咧，你嗰份报告咧都交唔到上去，一个月两个月你就冇得升官噶啦。 咁你会唔会跟住俾一条潜规则我叫我要做乜嘢咧？ 潜规则当然就系咯，你好快就会明白。啊！我就冇改过个字，但系点解嚟到你手上交上去个字就改咗咧？ 阿、啊、豪哥啊！ 啊咩事啊咩事啊？ 嗰份嘢净系经过你手上， 系咯 咁啦。我谂中间可能有啲小问题啦。呢袋银，你帮我袋咗佢。 哦， 我一再写翻一份，写住十个人头，或者我写十二个人头， 好啊， 应该送到俾老细嗰度，唔会俾人改咗噶啦。 哎呀，我相信好稳阵，我哋呢边根本都冇外人出入嘅，得我帮你再交多次份方。咁今次份 form 咧，佢冇帮佢作过任何古仔，即係你千祈唔好误会咧，你唔好以为我作为嗰个交信差呢个角色咧，我就帮你伪造文书，我冇，我乜都冇做过，我冇帮你夸大，我冇帮你缩细，但係我只係需要一系就将佢完整交上去，一系就特登查花咗你，令到你呢份嘢变咗无效。你就已经可以令到咧下边嗰间咧大件事，点解我成个月都冇得升嘅？但系隔篱桂花田咧系咁翻去就有钱收咯，就系、因为可能佢识得玩呢个游戏、我就可以将你嗰份嘢完整无缺交上去啦。所以佢话佢第一个古仔话俾你听咧、就系嗰个系一个冇任何官职、冇任何权力嘅人，佢冇资格去改你份嘢噶。改咗嘅嘢咧系无效嘅，但系佢可以操控你嘅生杀大权。 加加减减， 佢只需要加加减减就可以令到你成个游戏就唔同咗啦，咁样。 呢本书嘅作者就睇到，即系呢个讲紧以前，即系 系啦，即系佢譬如我见到呢个系明朝咧，佢就会话，佢话究竟你嚟到今时今日有冇呢啲人存在咧？梗系有啦， 一定有啦， 系咪啊？ 大把行行都有啊， 系啊，即系譬如 你 话 你嘅帝架子，佢啲 office 咧，因为喺外回家，佢会咁啊，帝架子，即系我哋先去知道。 我明，我明，我明。 我哋買噶嘛，跟住第二架子，跟住就話：哎呀，咁啊人事部有冇幫我第二個架子？我趕住嘅，如果唔批咧，我就買唔到飛機票啊！即係嗰啲咁嘅嘢咧。咁可能咧，嗰個做人事部嘅就話：啊，係咩？我收唔到你個架子，你有第二個嚟咩？咁即係會咁樣嘅喎。 係，冇錯，係啦，即係。 我有啲嘢唔明啊，譬如阿媽細個教我哋咧，嗱，我又覺得阿媽唔係諗潛規則，但你覺得呢一啲又係咪潛規則咧？即係譬如阿媽。叫你嗱，記住啊！你見到人咧就要大聲啲嗌人嗱，教個小朋友有禮貌啫，係咪？但阿媽同時都會講喎，嗱，你第一日翻工啊，記住唔好得罪人啊，點點點點點，要對個個人都好啊，買啲蛋撻請人哋食下午茶嗰啲，其實嗱呢啲又算唔算係潛規則啦？ 又唔 係 喎， 嗰啲又唔算嘅，即係 好過啲咁樣。 唔係嗰啲係叫打點啊，人情。不過咧，你可以話點解我哋會覺得要送蛋撻去打點咧？ 呢個叫人情世故。 係啦，但係點解咧？因為你會覺得咧，呢個世界唔係淨係得咧咁硬性嘅表面規定嘅。 你 覺得人情 表現咁， 你覺得人情永遠都會發揮呢個作用嘅咁樣。 係 咯。如果係咁嘅話咧，可以順便就講佢其中第二個故仔啦。嗱，佢潛規則咧，佢裏邊有講咧，就係譬如話用人。即係究竟決定邊一個升遷上去咧， 係 一個好大嘅權力嚟噶嘛？佢就講咧，就話曾經咧有一個明明一個忠臣嚟嘅，咁咧老皇帝咧就同佢講話，嗱而家咧我決定委任你同我哋咧全權負責咧人事升遷，即係話你幫我考察究竟邊一個係儒，邊一個係賢，邊一個咧可以適合咧就做會計，邊個咧就適合咧可能就去出去呢一個咧就押解糧饷嘅，嗱交俾你咯咁樣。佢話你諗個方法話俾我聽。咁可能大家就會諗啦，啊，咁一定係用咩方法最好呢？譬如話寫報告啊、考核啊，或者表現啊咁樣啦。咁點知佢話呢個官員咧，佢諗到方法，皇帝我諗到啦。佢話咩方法啦？抽籤 嚇， 抽籤 咁 random 啊？ 抽籤 咁奇怪，咁我可能分分鐘我會計叻，我唔等於我係 冇錯，係 啦，我可以 抽籤 好啊嘛，係咪？抽籤啫喎，即係斷股咯。 係啦，點解要用抽籤？ 因為冇人為嘅因素，反而 點解要用抽籤？点解用抽签？ 因为呢个系升讲紧升职嘅系咪啊？ 即系譬如决定边个人做边个位咯。譬如话，究竟边个负责去做广告部嘅？究竟边一个负责做呢一个即系会计部嘅？佢竟然咧，个老细就话：喂，你谂到咩方法去决定啊？佢话：我谂到抽签。 因为佢系忠臣啊嘛。 吓， 佢免却嗰啲擦鞋咧，系咁俾钱我啊，系咁咪买我买个位啊， 买通啲人， 系啊，买通呢样嘢。 系啦， 免却呢样嘢。 佢话咧，当佢喺历史上面咧，佢系明朝啦。当佢咁样讲出嚟嘅时候咧，佢话佢同朝有好多嗰啲唔同嘅大臣咧睇唔过眼，佢就话：喂。 皇帝对你咁信任，叫你帮佢諗个方法去揀一啲言神上嚟。啊，你个衰仔，你諗抽签，咁我諗啦，抽签都唔使用脑嘅。佢话你可能无端端抽到桂花田就去做体育部㗎喇。你可能一个唔觉意咁就错咗㗎喇。係啦。 抽到阿曾志豪。 係啦。 做音乐部。 係啦。咁佢以为就会攻击呢个大神啦。咁点知佢就话呢，我真係用心良苦。佢话呢，你知唔知呀，我只是一收到这个命令要我去做安排人士， 啲 人就已经咧敲门啦，就话：哎，我有个亲戚咧，其实佢好适合做呢个职位嘅。佢话即系大家都明啊，信得哥情失嫂意。佢话咧，如果你唔用呢个方法嘅话咧，你点能够保证呢啲人系唔会走后门？而走后门入到嚟嘅人咧，就只系会代表钱多就入到嚟朝廷啦。佢话如果我用抽签咧，我都仲有机会咧，可能十个里面有一个都仲系啱嘅。但系如果我唔用抽签咧，可能十个里面有九个都系因为俾咗钱而入嚟嘅。 买位啊，买位咯。 系啦， 好彩你头先就系讲紧忠臣啊。如果佢俾咗第二个嘅话奸臣嘅话咧，哇，咁佢啊真系啊，收晒所有嘢就揾翻呢啲全部冇用嘅废人翻嚟噶啦。 所以佢呢度咧系一个逆向咧，佢话有阵时佢点样破呢啲潜规则咧，就会用呢啲好蠢嘅方法。佢话原来咧以前历史都有几次。有一个我哋而家都成日听嘅就系、是，你觉得论资排辈系咪一样好嘢嚟嘅？论资排辈， 论资排辈系代表一啲嘢，但系唔系全部。 系啊，我 都觉得系，因为长江后浪可以推前， 系冇错。 但系经验的而且确系一个能力嘅表现嚟 嘅。所以咧系要平衡咯，唔可以揸住鸡毛当令箭。哇，我哋讲咗好多呢啲嘅说话。 佢又系话俾你听啦，论资排辈。原来亦都系一个无可奈何嘅好方法嚟嘅，因为又系对抗潜规则。 唔系，但系有啲论资排辈，亦都会觉得系潜规则嘅，即系会觉得咧，嗱，你喺度咧就做咗五年啦，下一个升应该系你啦。嗱，呢个系冇一个公司嘅规矩写到明，就 系 你做咗五年，下一个会升职噶嘛。做十年嗰个就会升得快过五年嗰个，五年嗰个会升得快过三年嗰个。但系某一啲嘅公司，其实佢潜规则又系嘅，做得年资越耐，咁应该要俾佢向上升职，亦都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噶。 点解佢话咧用呢个方法系对抗潜规则咧？又系一模一样嘅，抗到嘅，佢呢个咧亦都系话喺历史上面咧，亦都有人话，我安排咗一个人事任命嘅方法，佢就话用咩？佢就话论资排辈，跟住一样咧，又系有啲大臣咧，佢就话点解你要用论资排辈啊？佢话喂，桂花田喺度踎得耐，唔代表佢好醒嘅，同样阿祖啱啱入嚟，佢都真系唔醒嘅，佢可能都会咁啊。 两个都唔醒嘅啫。 系啦，佢话点解你要用呢个方法咧？咁佢话原因一模一样嘅啫，佢话。如果咧，我哋又系用一个好似好美丽嘅方法，我哋就话选贤任能，我哋睇下佢边一个人好，边个人唔好嚟拣咧。佢话呢个系咩咧？浮规则，即系话咧呢个表面嗰阵规则嚟嘅。但佢话咧，你一样系冇办法避免到咧，啲人就话我表弟好叻噶，俾佢。佢话咧潜规则咧就喺呢个时候可以走捷径，因为点解咧？你话言啊、语啊呢啲好主观噶嘛，冇人知噶嘛。 边个话即系我觉得你叻啫？ 我觉得你叻， 人哋唔觉得你叻噶嘛。 佢话咧原来俾人哋潜规则嘅空间好大。佢话咧佢唯有谂呢个方法咧就系、 是。 年资系死规矩嚟噶嘛？譬如咧，你冇得呃，你冇得呃噶嘛？佢喺呢度廿年就廿年，阿祖喺呢度 代表佢做得到噶嘛？ 冇错冇错，但系唔紧要，你冇得潜我规则，因为嗱，我个规则讲到明就系论资排辈，廿年嗰个咧就升官快过十年，十年嗰个又快过五年，咁佢话咧冇机会走后门啊。明白，但佢个无奈嘅地方咧就系佢要杜绝咧，佢要杜绝嗰啲潜规则系啦，即系佢话咧呢个反而 有啲人都可能系因为佢自己暗地里有个潜规则，就系佢笼络晒所有嘅人，佢先至可以喺度做到廿年嘅啫嘛。 啊，唔紧要， 都唔代表 唔紧要。总之佢都要有符合呢一个条件咧。嗱，呢个条件咧系公平嘅，因为咧大家都俾咗钱，你又俾咗钱，我又俾咗钱，咁啊点啫？你俾咗钱，但系对唔住，你得十年。 第一次你介绍一本书咧，我唔想睇啊！ 哦，系好邪恶噶，系啊， 好黑暗啊！ 我觉得 周围都有人贪污咁啊，走一 唔系啊！佢话俾你听咧，原来咧所谓公唔公平咧。原来唔系绝对噶，你就咁听咧，你会觉得抽签啦、论资排辈咧，你想唾弃佢噶嘛？你会希望就话，梗系唔要呢啲啦，我哋梗系要咧，即系 规 矩系啦，我哋应该要因为嗰个人嘅能力选贤任能啊嘛。但佢话唔好意思啊，原来如果有潜规则嘅威胁之下咧，反而就要用呢啲咧，先至可以对抗到， 咁先至公平， 先可以有一个相对公平，但系啱噶，唔代表佢都系好人嚟噶， 系 啊，嗱，所以咧介绍唔晒噶，系啊，但你有兴趣咧，真系可以睇下咧呢一个吴思啊呢一位嘅作者叫做吴思啦，潜规则中国 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我见到曾志豪嗰本书已经黄晒，起晒斑点，佢攞翻出嚟，但系又好似好睇喎。 因为真系我买呢本书嘅时候，佢已经写咗2000年出版啦，廿年前噶啦。 本想跟你讲一句你好吗？当天忽然听太多品下。彼此挥个手，焦点都扑向他，望走一个看他出嫁。守夜的那刻，如何对话？挚友要是披着吗？跟你只好专注献花，轻轻打个眼色，谢礼，然后告别吗？大件事定能预见？仿佛不需若亦见，你与我又经历壮战，岁月却随人渐变，冷却到要见就见，交心点可免就免，对望更显回不到昨天。若成长的我学过生死已没有眼前，如何重拾当天？若然不知那日先再见，今晚举杯寄望始终都可相隔数年，有幸是魂碰面，如若一番真挚缺乏自然，要靠一点恭敬笑着来应。 有 Robin Candy 嘅红白啊，如果你有兴趣睇嗰本书咧，佢好多章节都好吸引嘅。我譬如我读个名俾你听啦，崇祯死湾啦、 啊。咩嚟噶？ 系、哎、你唔知咧，劲啦！听到个名系咪即刻以为头文字 D 咁样啊？ 中史嗰啲嚟噶？ 中史嚟嘅真系啊！听日再见咯，咁啊有时间慢慢攞本书嚟睇下啦。听日再见，拜 拜。